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美股个别发展，苹果业绩较预期差，纳指受影响下跌，而道指成分企业波音和 Caterpillar 盈利高过预期，金融股普遍是上升。科网股就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676点，升5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54点，跌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5点，收在1337点。至于欧洲股市表现就偏软。美国财长盖特纳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他在08年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时候，已经就伦敦银行同业拆息可能被操纵，向美国和英国的监管机构作出警告。不过多位的共和党议员批评盖特纳未有及早通知国会，又质疑他在08年知道问题存在，为什么仍然利用伦敦银行同业拆息作为紧急救助贷款的基准利率。另一方面，欧盟建议立法将操纵全球主要基准利率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以解决这种市场滥用的行为和堵塞法律的漏洞。伦敦奥运主办单位在女子足球 G 组北韩对哥伦比亚赛事中错误展示南韩的国旗而不是北韩的国旗。主办单位在介绍北韩的球员入场的时候，现场巨型电视屏幕展示的是南韩的国旗，事件引起北韩队的不满，拒绝进场。主办单位承认错误和道歉，又承诺会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事件扰攘超过一个钟后，比赛先可以开始。伦敦奥运会会在本港时间后日的凌晨开幕，但女子足球项目率先拉开战慢。首日共有六场的小组赛事，其中 E 组的东道主英国是以1-0赢了新西兰，同组巴西以5-0击败喀麦隆。至于 F 组的日本就以2-1赢加拿大，同组的瑞典4-1赢了南非，而 G 组的美国就以4-2击败法国。北韩是以2-0赢了哥伦比亚。今晚同听日凌晨，男子足球就会展开八场的小组赛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密云有零散骤雨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雨势逐渐减弱。而家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98%。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贸发局在香港一年就办30多个展览会，一年来讲只是计香港的展览会，我们有60多万张卡片收到。贸发局亦都带团就去到很多外国的展览会，在法兰克福、在纽约，怎样将那些外国买家的等于卡片派到给我们厂商。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走我们的展览会的时候，你们留意一个好像放大镜的物体的图像，同事一见到买家入场就会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来到香港你想找什么产品？譬如一个电子展，我想找一些 MP3 的产品，我们的同事呢会即刻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印一堆资料出来。那些是什么资料呢？就是那些厂商的资料。那么他们有个公司名，有个摊位号码，有那张产品的相，利用这个网站的平台配合我们展览会来的买家，更多人可以见到你的产品。 无论是贸发网、 APP 的线、企业联刊，定是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招受命，直饮冰，好坏、冷热、爱恨、得失，有常无常。 就是你人越来越年长，跟住你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渺小咯。 年纪越大咧，我觉得自己越正面先啱嘅。 海琪伟文主理，周末饮冰室，星期六下昼一点到四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我原本戒咗烟成个月，一直都好地地，点知嗰晚同班朋友去饮酒，佢哋一知我戒烟，就围住我，系咁叫我食烟啦。唉，唯有食翻咯。 乱讲！我哋成班朋友知道你戒烟，不知几支持你，仲陪埋你一齐戒添。唔好再揾藉口啦！立即上 www.smokefree.hk 或者打1833183一齐戒烟啦！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黄光亚南下挺梁，可见北京认为梁班子局势凶险。九月选举当前，建制派选票大过天，今日挺梁变相选举自杀，入唔到立法会，讲乜都冇用啦。为官不易，做议员亦难。论语子张问孔子，何如斯可以从政矣？点样先可以从事政治啊？孔子答佢话：尊五味，听四恶，斯可以从政矣。乜嘢系五味呢？畏而不废，劳而不怒，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就系、是、五味。人民喺边度可以得利，就喺嗰度方面引导佢去得利。施咗恩惠俾人，自己又唔使破费，就系、是、畏而不废啦。只是选择人民接受的任务来使人民服务，有谁会埋怨你呢？这个就是劳而不怨。领导人的欲求如果只是人道，心所欲在人就会常感满足，无论怎样推行，人民都觉得他欲而不贪。居上位的人不论对方是重是寡，是大是小，都不敢怠慢，就是泰而不骄。从政者心术正，衣冠整肃尊严，人民见到他都自生敬畏之心，就是威而不猛。以上就是五味了。至于四恶，不教而杀为之弱，不戒事成为之暴，万令之奇为之策，由之与人也，出立之论为之有私。政府没有先教导就要推行，就是弱。没有事先告诫突击检查就叫暴，虽然下了命令但没有郑重叮咛，到期限又不通用，变相有意陷害就叫拆。明明要给人民的福利，真是要给予的时候又诸多流难，就是官僚了。尊重五味，摒弃四恶，就可以从政了。今日为官从政都好似举步艰难，因为冇咗五味之心，对四恶亦唔够警惕，所以张罗狼狈，进退失据。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啊！直播室入边咧就有老总啊李锦鸿同埋林毓华、 林伯， 同埋我郑京翰嘅，大家听紧嘅系数码电台 DBC 第一台啊！有啲啊嗰啲咁嘅八卦周刊唔做功课就话我哋咧。而家 DBC 就立立乱啊，得一个大声台，就六个音乐台， 系咩？梗系唔系啦。 即系如果做新闻工作者咧，啊，唔去做功课，喂，你有立场唔紧要， 即系呢啲 呢人贱双周有立场，我都冇乜所谓。 我都唔，但系都要做功课，揿下咪知咯。 唔系都要做功课噶嘛？嗱，呢个咁嘅。唉，呢、這个叫我见街嘅人咧，而且明报做嘅呢位女人咧，我都领教过佢喺立法会嗰阵时候，噏得出就噏噶啦。呢、這个陈建佳，嗱、啊，我唔理你嘅立场，啊，你中意喐个大班有乜所谓啫？我哋啊，最好一样嘢咧，有人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系大班以咧啊得罪人咧就为乐。 你剃得人头多都会俾人扣嘅， 所谓嘅有人咧，甚至乎有个旧伙计、旧老友记，阿、啊、何咩？ 好咩？ 个名都唔记得，我哋财经记者啊，佢话未见过一个人好似大班咁用最短时间得罪最多一，尤其是传媒中人嗱，我成日揶揄啲立法会嗰啲女记者，成日叫啲啊立法会议员去请食饭啊，成日问你请我食饭啊，咁啲人就梗系好兴我啦，我成日话后生女。唔好叫男人请你食饭啊！啊，仲要买啲六星级酒店啊！咁佢哋梗系唔中意我啦，我啲唔紧要啦。嗱，呢个陈建佳咧不知所谓。大家听开 DBC 都知道，除咗第一台大声台之外咧，第二台而家就一个宗教台。咁当然我哋准备发展成为一个心灵嘅电台。咁我哋有一个好好嘅节目。啊，就是呢个阿李碧森嗰、那个 时刻系啦， 阿李碧森啊，而家去咗美国啦，恩典时刻，亦都同其他宗教团体倾紧。第三台就 系 大千台财经台，而家马季咧就结束，咁所以冇马讲，啊波又打完，而家讲奥运，咁呢个大千台咧就主要系财经股票，啊咁又一个台啦，第四台啊，而家就播紧年青人嘅音乐，系、哎、有啲节目系冇咗。啊！呢个系事实，咁但系唔系六个音乐台嘛？啊，佢第五台更加啦，我哋啊就私器公用，架私啊制公，做咗呢个公营电台做嘅嘢，就是、一个啊多元文化、少数族裔嘅电台，然后得第六、第七台咧，先就系音乐台。嗱、啊，所以你呢啲咁嘅 第七台叫做大戏台吓， 啊呢啲咁嘅一周刊，你个陈建佳，你中意公器私用，你中意喐下大班嘅，冇所谓啦。 事实噶，你上去听听就大家知道。 我都俾人喐惯噶啦。嗱，今日最热门嘅新闻领汇，当年我大舅长毛反对领汇上市，喂，你全香港报纸都砌我哋嘅。我惯噶啦，即系而家就全香港报纸咧、 啊。 今日咧，你就落打开报纸睇咧，就光光。张张都讲领汇，喂，我成日都话啦，你讲之前可唔可以道歉下先，申报系当年支持领汇上市，你嗰个传媒嘅立场先。啊，你一周刊当年揾咗卢少兰阿婆摆咗喺封面度，咬住支牙签，啊，就跟住又话人神经嘅。喂，呢啲咧读者可能唔记得，但系市民咧虽然啊。模糊啲嘅记忆，但都记得当年反对领会咧，好似真系冇咩人，系得三个傻佬啊 ，three idiots， 咁就咁简单咯。嗱，做新闻咧，老总你做咗咁多年咧，资料一定要正確嘅，咁你唔介意咯？跟正一下，你啱啱讲话，崇光系日资百货公司，你又唔错晒嘅。嗱，崇光个招牌咧， 系 日资百货公司嚟，喺日本仲有嘅，喺其他地方都可能 有。 但是香港的崇光呢就将那个招牌呢就卖 了 给新世界。 现在哪个经营的 新世界和尼福。尼福呢就是细楼、啊、即是刘联雄细楼的刘联雄两个刘联雄的。这个叫 Thomas Lau, 大楼就叫 Joseph Lau, 但是两个名字呢都是同不是同名是 同 音。写 法不同音。 就是潮州话不同音我刘德华你 潮州不同 音。 唔识读， 你唔识读啦，算啦，你咧成个潮州佬唔识潮州话。嗱，咁啊，其实咧今日讲到咧，又嗱，佢就话如果迟到一分钟咧，嗱，佢都俾咗个半钟头啊 ，Lawrence， 即系话打风嘅时候咧，你个半钟头咧之内你要到，即系由呢个九十一分钟开始咧，就即刻嗰一分钟扣就扣咩咧？嗱，琴日咧有啲传媒就话喂。扣人工唔得喎，你一分钟人工边有一千蚊啊？咁呢个犯法嗰啲系，但佢唔系扣你人工啊嘛。佢最叻一样嘢咧，而家就扣你勤工奖啊嘛。嗰、那个就唔系人工嚟噶嘛，所以呢条走法律啦。咁一个半钟头，你如果住喺偏远地区，点翻工啊？嗱，呢间 住喺上水会好有困难 嘅 系啊。 呢间就唔系百货公司嚟噶啦，呢间都系百货公司，但系入佢主要咧系做地产嘅。佢即系点解叫做地产咧？就主要将啲柜位啊，就 分租出去， 分租出去啊，咁所以咧就 同个品牌嚟到去 啊，就用佢嘅日本品牌 嘅形式 系啦，咁即系 其实呢样嘢都好多啦，你去连卡佛都系， 都系咁做咯。 嗰啲做化妆啲全部都系品牌噶啦，你入到去有啲名牌喺度，嗰啲肯定又系租个铺位俾嗰啲名牌噶咯。其实就租铺位嘅啫，主要啊嗱，咁啊呢样嘢梗系唔啱啦，即系有啲人情味先得噶。你要谂下一个半钟头，如果你住喺新界，打风十号风球，点翻工啫？落个波都翻唔到工， 因为落波，因为大家一齐涌出去翻工咧，交通定阻塞啦，嗰方面咧， 唔系呢个就唔使 讲 噶啦。 不过实际打工仔好叻噶，你睇电视新闻都系咧，根本未曾话落波话要翻工，啲人依家巴士系排紧队， 排队啦，等 紧噶啫。 你等落波先排队咧，已经系打手蛇饼啦，系啦。喂，讲翻今日可能大家啦，譬如我头先睇啲社论咧，都讲翻领汇嘅问题吓，领汇琴日系咧扩展佢嗰个工厦版图啦，但系呢方面讨论唔多嘅，反而仍然系睇翻即系领汇嗰个嘅。即系不断加租，令到好多嘅小租户咧难以维持啦。公屋商场已经变成咗一种嘅公式化嘅文化啦。嗱，关键在于今日睇翻啲社论，都系嗰两招旧话重提。点咧？一系政府回购买翻佢啦。啊，琴日潘吉地话咁，你上市公司你自由市场你可以买到啦。最近今日买得，呢方面就话增加竞争者。在附近开啲商场，真嘅边有咁嘅能力去竞争啊？大班呢方面其实有冇第三条道路行嘅 咧？就领汇之父，即系全屋讲咧，讲领汇咧， 要括住噶系嘛？ 啊，只有我一个人可以有资格讲咧，其他嗰人说三道四。嗱，当年我点解反对领汇上市咧？因为我睇到一样嘢咧，就系贱卖资产，150个商场，80000个车位。啊！150个商场咧，作价150亿，即系1亿一个商场。而家买层楼都买唔到，折度嚟讲， 数码讲真系 1亿一个商场，1亿一个商场啊，系拉匀计。我讲最平嗰商场我都肯买。而家你话1亿，你话当年嘅价钱都系平嘅，80000个车位作价咧，啊，我计嗰条数咧，好似系为几万蚊一个，冇可能啊！咁所以我咧第一样嘢反对上市咧，就贱卖资产。我唔需要同大家讨论私有化嘅问题啊，私有化好又唔好，我哋唔好讲。但你系个作价贱买嘛？当年上市系筹200亿，10蚊一股，今时今日30几40蚊一股，我咪一早睇到，我当年话起码值400亿，咁今日咧就去到700亿。嗱，我冇睇错啦，计数啫嘛，咁简单啊。第二样嘢咧，我反对佢咧。就话我睇到嘅将来领汇一私有化咗之后咧，在商言商，佢一定系赶走晒嗰啲家爷仔乸生意噶啦，一定咧就加租噶啦。 而家啲租户都系噶，大部分都连锁店咧，占咗90%， 都讲咗噶啦， 得翻10%。 我唔系话啲药房要走，咁啊万宁屈臣入嚟咯， 药材铺要走 啦，都冇捞啦， 杂货铺要走啦，因为超级市场入嚟啦。啊，跟住就仲有 茶餐厅要走啦，你跟住 就大快活入 去咯， 系咯，咁所以当年有个傻佬咧，不过而家我同佢做咗老友啦。林本利咧就话我反对领汇咧，啊，就系想益啲地产商。我都唔知道林本利嗰时噏乜嘅，佢成日以为咧，啊，如果领汇入咗去咧，就会夹租晒俾啲大财团啊。 佢善良意 願，就佢以為唔係啊！佢以為咧就會平租添，倒翻轉頭，因為領匯咧交緊平租俾房屋署， 但係你領匯 作為一 個地產嘅， 但林本利有個理由嘅，但係佢就因為係學者咧，佢始終喺個象牙塔入邊咧，佢當年睇個陰謀論就係話咧嗱，而家領匯啲租金平啊嘛，咁你嗰啲惠康百佳租佢咧就好平租啊嘛。如果佢上咗市私有化之后，你梗系加租啦。佢睇到，但系又觉得我哋反对领汇嗰啲人咧，就可能帮地产商讲嘢。嗱，我就所以嗰阵时我俾阿林本嚟激动我咧，七跳出烟。不过而家我同佢好老友，大家啱倾嘅。O K， 佢人咧而家就 佢好有呢个社会公义， 佢好有原则，但系佢有啲睇嘢睇窄咗嘅。嗱，咁另外一样嘢咧，我讲咗啦，当年另外仲有一样嘢咧，我就一定啲员工咧。因为喺房委会打工、房署打工啊，始终咧啊都系个公营机构咧啊，啲公务员啊嘛，始终都系啊人工梗系高噶啦。你如果上咗市之后，你一定系外判，又有个私人机构请人， 啲管理 咁一定系减人工噶。 呢个身份改变咗啦，会系。 唔系我再讲三样嘢啊嘛啊，咁啊我就反对上市啊嘛。 咁跟住我就话喂，咁呢居民咪冇咗一笪可以去卖嘢嘅地方咧？嗱、我哋当时反对上市啊，其实讲起就一笔步咁长噶啦，就主要原因咧就话违反房屋条例第四条 A 啊嘛。四 A 系讲咩嘅咧？就话呢啲商场咧系屋村嘅一部分， 系要提供啲相关 居民咧提供服务嘅设施嚟嘅、我哋打呢条啊嘛，同埋晓过立法会啊嘛。啊，咁所以当时我系坚决反对上市噶嘛，跟住你全香港传媒就助纣为虐，加埋所有立法会议员，包括民主党最贱就民主党噶啦，竟然够胆同阿李柱铭讲，你会系劈屎嚟噶，大班店嗰个劈屎嚟噶，你唔好吓埋佢啊，就唔准啊李柱铭帮我哋打官司啊嘛。喂，呢啲记忆犹新，不过何俊仁道歉咁啊算啦，佢肯道歉。我哋就接受㗎啦，但其他政党呢口硬无耻嘛，嗰日我先同阿陈婉娴讲，我哋工联会嗰日你有份带人喺2005年1月1号组织人上街，我要打我哋三条口嘛，你要斩要杀㗎嘛，你有份㗎，你讲乜啦大佬，工联会民建联嗰啲全 记得㗎啦，佢哋陈 鉴林啊有份上街㗎啊，周荣啊呢、這个老友记都有份上街嘅，不过佢就话咧，佢 observe， 佢做观察。喂，大佬啊，多口仔曾志华嗰啲就话我哋阻住地球转，夹埋呢个咁嘅，唉，嗰、那个经济日报嗰条友叫咩？石敬泉 ， 就系如果我哋阻住人上市咧，如果我哋成功个市跌5000点，终于我哋成功咗咧，就冇跌到啦。跟住佢就话咧，佢自己买一手领汇，做领汇监察者啊。嗱，呢啲人咧辨识咧就。变得快㗎喇，呢度我费事讲啦。即係传媒啲嘢呢你唔好信。即係一样嘢呢佢哋本身传媒有佢嘅立场。传媒亦都有佢嗰个 agenda。即係有个咩 隐藏嘅议程㗎喇。 有个隐藏嘅议程嘅。当年大家做读者嘅你諗下做听众嘅。我当年做咗立法会员俾人封咗咪。冇咪讲嘢任你有喐囉。啊，咁啊，公道自在人心嘅，而家八年之后嘅，唔使啊，跟住唔使几年之后就还我清白啦。嗱、啊，咁所以领汇点解决咧？嗱， 点解决咧？系啦， 而家去到700多亿，如果政府要收购翻去，系不切实际嘅。咁、你又攞一啲公帑出嚟益翻呢班人都冇所谓，因为佢市值系咁多嘛。咁大家要研究点解佢值30几蚊一股700亿噶嘛？就系、是、因为佢加租啊嘛，就系、是、因为收贵租啊嘛。咁你政府买咗翻嚟，你减租啊？ 咁唔值钱噶啦， 咁咪跌噶咯，唔系咁你政府真系蚀噶咯， 系咯？ 你政府就变咗系一个市场主导者喎，你即系你去起啲商场出嚟、啊，即系收购咗啲商场翻嚟，不如叫佢收购 IFC， 我想去 IFC 租个铺位啊！嗱、啊，收购呢样嘢行唔通噶，即系呢样嘢系行唔通。但系其实咧，好多人都睇领汇咧，嗱，因为始终佢哋人咧都系唔做功课。政客又好传媒又好佢哋系唔明白领汇呢第一今日点解值700多亿点解值30几蚊一股喂派高息㗎嘛仲有攞咗150个商场返嚟嗰个存在嘅价值仲未諗仲未发展出去㗎嗱好多人唔做功课㗎因为好多人选择性失聪㗎好多嘢又唔睇年报又唔做功课又唔去问问题。而家系150个商场，讲紧系翻新咗25个，好清楚嘅呢个资料嚟嘅。而家主要讲紧贵租嗰啲系嗰25个商场啫嘛，佢仲有125个商场咧系好平租嘅，10室9空都有啊。 嗰啲可能偏远少啲 地位冇啦。讲翻 DBC 啊，我哋初初揾铺位咧，我揾咗去呢个筲箕湾噶。啊！耀东村嗰度啊，耀华村定耀东村嗰度咧，有个空置咗街市，佢租俾我哋 DBC 啊！我嗰阵时谂住喺嗰度做 studio 噶，啊！我哋谂住去嗰度做噶， 冇违法嗰个土地用途， 冇噶吓，嗱、5蚊尺嘅，跟住个商场空噶，我想嗰阵时连个商场都攞埋，我想我嚟做社企啊，俾啲年青人去创业啊，即系希望用个电台拉起佢，但系收尾谂下，哇！去到嗰度。见到即系嗰个环境系几差的，即系起码而家呢个数码讲我哋一日远啊，远咗啲舒舒服服啊嘛，咁所以收尾就冇去到。嗱，其实讲紧一样嘢咧，佢仲有125个商场，嗱，佢用咗6年时间先翻身咗25个，即系就算佢再去用足全力 喺未来六年咧，佢只可以翻新多25个。嗱，我睇过嗰个 portfolio 即系成个150个商场个组合咧，其实有利可图嘅商场咧，嗰25个已经翻新咗噶啦，即系嗰啲大家都好熟悉嘅乐富啊、赤柱啊嗰啲啦， 最旺人又最多啲啦，系啦， 先啊嗰啲啦吓，近地铁站嗰啲啦，面积又要够大啦。咁就吸引區外啲人去嘛，佢咪吸引區內啲人去嘛，就算你去樂富啊，都唔係全部連鎖店全部名牌嚟㗎，都未係㗎。我最近都去過樂富啦。嗱，咁換一句話嚟講，就算用咗領匯再用佢未來六年時間，最最多都係翻新多25個商場，而啲另外嗰25個梗係低一級㗎嘛。嗱，佢最有 potential， 即係最有商機嗰啲，嗰25個已經翻新咗啦。咁換一句話嚟講咧 ，give and take， 即係我就。当然未完全再做晒功课啦，睇晒个地图啦。嗱，当佢真系有全质可以加租加到而家30几-50蚊尺嗰啲咧，嗱，佢平均嘅咧，佢就话俾你30几蚊租嘛。其实就唔系嘅，最贵租嗰啲揦埋咧50蚊嘅。OK， 因为点解咧？佢嗰啲平嗰啲佢拉埋混计啊嘛。 仲有，如果你分埋嗰个系生意一个窗口，亦都唔止嘅。 唔止嘅，咁但系咁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喺150个商场嘅组合里边咧，佢大约系得50个商场啦。是有呢、這个有能力嘅， 有发展嘅， 有 发 展嘅 潜质，系 upgrade 嘅。 咁样剩翻嚟100个商场啊嘛，嗱，好简单嘅，政府就唔系收购领汇，政府而家就应该去收购嗰100个商场，同领汇讲数，就买翻呢100个商场翻嚟，好平噶，就唔使1000亿，亦都唔使100亿，佢100个商场咧。嗱，佢一亿一个，当年佢买翻嚟一亿一个，拉匀计就100亿噶啦，咁啊顶笼俾200亿啦。你就攞返呢100个商场即係返嚟点样经营呢、這个先係个问题。嗱呢、這个我有办法㗎。就用社企嘅模式嘅供应经营。嗱我又系社企之父啊外国。我唔可以话之父。即係我系香港最成功嘅社企就长者安居协会嘛。你就用嗰样嘢你用个社企嘅形式呢去俾人创业。嗱嗰100个商场呢咁你有得做啦。嗱、这、呢个先系办法，唔系咪啲政客咧？人哋反对上市嗰时，你又去赞成，到而家就走嚟呀收购领汇，跟住加埋呢、这个咁啊高棍佬高老两啊，做埋民粹主义啊，领汇啊揼佢啦，咁啊冇政府收购佢啦，研究点收购啫？你收购咗点经营啫？啊，本来交开50蚊租嗰啲啊，嗰啲铺位你租俾我10蚊尺啊，我租啊！我情愿去租啦， 同埋嗰啲已经系 upgrade 咗成个商场改装包身，已经升级咗嘅时候咧，你都不能将佢打回原形吓。咁所以如果刚才大班所讲，我即系余下100个，可能领会咧都系觉得系短期内唔会发展，或者个发展潜质咁大咧，而透过一个政府回购吓、比较平价啲啊，用一个你特惠嘅即系社企特别地方，就是、令到嗰啲资本低啲。而咧佢系有创业能力同埋 potential， 系啦， 可以俾佢发挥到。 系啦，好简单嘅，唔使签租约，个个入嚟做几个月先， 试下先。 你掂咧就继续做落去，你唔掂咪走人。 系啦， 咁大家轮流去做咯。你整饼咧，阿茂整饼，阿茂去租个铺位俾你咯。嗱，不过咧就 呢唔系新桥嚟嘅， 呢个可以慢慢倾 嘅。青年 协 会都有啲咁嘅档头租俾僆仔嘅。 你温哥华嘅大家去过， 佢冇地方啊嘛。 温哥华 Grand Island 啊，大家又去啦，我有份搞嘅当年。嗱，仲有少少时间啦，老总走啦，讲翻呢个新闻先啦。今日如果大家睇报纸咧，有好多报纸嘅标题咧，就话呢个梁呢、這个呢、這个教协嗰条友叫咩？嗰、那个 阿冯伟华， 何伟华生 cancer 咗噶？ 冯伟华， 冯华佢冇生 cancer 噶，佢走出嚟讲话佢嗰个指数高 咗， 系唔系生 cancer 噶？所以咧就唔好话生 cancer。O.K. 因为佢冇话到嗱，佢系唔系我哋唔知嗱，我哋一阵可以分析呢个问题嘅嗱，今日可以讲领会国民教育一定要讲啦，嗰、那个谭慧珠啊走出嚟噏不出就噏啦，跟住就一定要讲冯伟华单嘢噶啦， 喂都要讲下港铁噶， 港铁就 啊嗰啲员工话出嚟要系咩、啊？ 要咩 吓？佢倒转嚟要话郑家富道歉啊，离晒谱啊，你真系。 唉，你今日睇下多口仔曾志华个专栏都系帮紧港铁噶啦。 嗱、啊，而家我都话我哋上个朋友报料啊，铁路公司公布红磡站都有呢个信号故障啊， 又有新嘅故障。 系啊， 佢话点样啊？佢哋啲员工出嚟，点解要郑家富道歉咧？ 吓、啊，佢话咧喺呢个系八路风球啊高挂嘅时候咧，郑家富坚持话有接驳车去接送嗰啲系。滞留咗，因为喺大围啊、大埔、东铁沿线嗰啲乘客啊，嗰啲员工嘅工会话咧唔掂，咁样做系错嘅，罔顾佢哋嘅安全。 佢郑家富 接驳巴士，其实咧 啊， 就系、是、咧有个问题嘅。点解我冇接驳巴士咧、嗯？就因为冇保险啊。 嗯， 啊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啊，咁、啊、我哋可以一阵间。 但系富咗港币话咧，就地铁应该拥有自己嗰个可以指挥到控制。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北京，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美股收市个别发展，苹果的业绩差过预期，道指成分企业波音和 Caterpillar 盈利就高过预期，金融股普遍是上升，科望股就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676点，升5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54点，跌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5点，收报1337点。欧洲股市就表现偏软。美国财长盖特纳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他08年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时候，已经就伦敦银行同业拆息，即是拉布，可能被操纵，向美国和英国监管机构作出警告。不过多位的共和党议员就批评盖特纳未有及早通知国会，又质疑他在08年已经知道问题存在，为什么仍然利用伦敦银行同业拆息作为紧急救助贷款的基准利率。另一方面，欧盟建议立法将操纵全球主要基准利率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以解决这种市场滥用的行为和堵塞法律的漏洞。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北韩由上个星期三以来暴雨不断，部分地区发生水灾，至今造成至少8个人死亡，16000几人无家可归，近4栋的住宅被浸，410几处公路是塌陷，大约30处桥梁受损，其中咸镜北道的住宅受灾情况最严重。另外暴雨引发的山泥倾泻令到煤炭运输被迫中断，东海岸村内和明村两地的煤矿联合企业上百栋的住宅倒塌或者被冲毁，约2000吨的煤炭流失，另外有较长区段的运煤路线和电线被截断。目前北韩有关部门正是了解灾情并采取应对措施。伦敦奥运主办单位在女子足球 G 组北韩对哥伦比亚赛事里面错误展示南韩国旗而不是北韩的国旗，主办单位在介绍北韩球员入场时候，现场的巨型电视屏幕展示的是南韩的国旗，事件引起北韩队的不满，拒绝进场，主办单位承认错误和道歉，又承诺会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事件扰攘超过一个钟头后比赛先可以开始。伦敦奥运会将会在本港时间后日凌晨开幕，但女子足球项目就率先拉开战幕，首日一共有6场小组赛事，其中 E 组的东道主英国以1-0击败新西兰，同组巴西以5-0赢了夏密隆，至于 F 组的日本就以2-1击败加拿大，同组的瑞典4-1赢南非，而 G 组的美国就以4-2赢法国，北韩就以2-0击败哥伦比亚。今晚和明日凌晨，男子足球就会展开8场小组赛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有零散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雨势逐渐减弱。现在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98%。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七月二十六号星期四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八点零四分。今朝早有话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睇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只系入口位比较车多少少啫。咁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唔错啊，时间上早关系啦吓，暂时都系畅顺嗰只噶。咁啊，九龙区方面啦，咁啊，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差唔到桥面。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排翻到康庄道桥底噶。睇埋启德隧道过海，龙尾就模糊街，咁至于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就去到欣怡花园噶。新亚密斯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呢分钟入口位比较车多少少啫。唉，见到报纸啦吓，咪领会又嚟啦，系啦，佢有啲似我哋香港嗰啲所谓领导人啦吓，即系点啊？初初出现嘅时候，人人以为好嘢，点知一上咗之后，哦，现晒真章啦吓，市民买嘢贵，食嘢贵，泊车贵，所有小商户消失晒啦，什么怀旧铺头，唔好意思，全部都变晒一把锁。即是乜嘢大连锁啦。唉，又话想向咩工业大厦打下主意喎。嗱，各位真係要清楚啲认识咗下佢先好乱嚟啦吓。好好好，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伦敦运动会倒数， 连续称雄三届奥运金牌榜的美国，在四年前就以36面金牌输给东道主中国15面之多。今届奥运当然就期望重返榜首了。今届奥运会，美国将会派出一支由530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其中124位是奥运奖牌得主，当中76个更加是金牌运动员。引人注目的就是美国代表团的女运动员人数史上首次超过男运动员，而焦点之一当然就是北京奥运游泳8金的菲比斯。 康宏金融集团提提你，而家距离伦敦运动会开幕仲有一日，比赛的世界理应大同，以同等专业态度为你筹划理财方案，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外国买家嚟到香港咧，会印埋个地图俾佢嘅，就算跌咗嗰个名单都唔紧要嘅，因为我哋夜晚会 email 翻俾佢嘅。我哋嘅供应商咧，当晚咧，我哋亦都会电邮翻一张名单俾佢，即系话俾佢听，我今日介绍咗边一个国家嘅买家俾你。我哋其实做个统计嘅，每一次展览会咧，我哋每一个供应商咧，平均嚟讲，佢收多100个名单嘅。我哋做呢个服务咧，系365天做紧嘅，全世界嘅 office 咧、办事处咧嘅同事都用紧呢个服务嚟帮啲厂商嘅。 无论是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是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拣啱股票，睇啱四方。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3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元，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元啊！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我失明，睇唔到乐谱，但系我同队友好合拍噶。 妈妈行动不便，我得闲就会陪佢饮茶。酒楼门口有斜道就更方便啦。 我身体痉挛，但可以用我的双脚追逐理想。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促进残疾人士平等而无障碍咁追求佢哋嘅生活。无障碍社会由平等开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涵、林毓华。 早晨，早晨，八点零九分啊！ 讲下呢个日本松江嘅历史啊，松江百货咧啊， 就喺1830年创立嘅，初初咧就叫大和屋，就卖二手衣服嘅。咁一路就啊扩充啦，由1830年开始啊，呢、這个就系真系啊200年老店啊，啊两个世纪。咁佢几时先改名叫崇光呢？其实系去到1969年嘅，先至改名咧叫崇光啊。咁啊，崇光咧就一路咁啊扩充噶啦，上咗市又成啦吓。咁啊，跟住咧去到2003年咧啊就破产嘅。啊，咁啊，债务重整。嗱、啊，香港嘅崇光百货咧就1985年5月31日开幕嘅。啊，第一间崇光咧就喺铜锣湾。啊，咁啊，跟住一路扩充，你唔使讲啦。去到2000年咧，日本嘅崇光咧，因为负债咧高达1兆8700亿日元，啊 yen 嚟嘅，一兆咧就即系18000几亿，即系差唔多20000亿。咁当年嘅华人置业嘅刘銮雄啊，呢、這个细佬咧同啊郑裕彤咧就总共用咗35亿港银咧就收购咗呢个香港崇光百货啊，咁啊所以咧而家崇光百货咧其实就由呢个啊周大福同埋呢个利福咧拥有嘅，就唔系一间日本百货公司，但名咧就日本百货公司。咁今次咧， 唔使就住个名，好似啲连锁店咁有个 franchise 要俾，仲要俾费用 嘅 咧。 我唔知啊，人哋嘅雕嚟嘅，买咗噶啦，买断咗噶啦，日本嘅名 系 啊，好似大陆都买埋嘅，好似啊。咁啊，不过冇所谓啦。总之一样嘢咧，就唔系日本百货公司。今次咧就因为咧打风，限住啲职员咧喺打风之后落波就1.5个钟头上班啊，1.5个钟头上班。如果唔系咧，就扣呢个勤工奖，加加埋埋咧就成1000蚊，即系迟一分钟，即系迟咗嗰个头嗰个半钟唔计咧，即系你91分钟开始咧就扣1000蚊啦，就冇咗勤工奖，就唔系扣你人工。咁所以咧，你话劳工处而家话跟进咧，啊，咁我谂咧，唉，都唔知点跟进啦。呢、這个就要用一个叫社会企业嘅形象。啊，即系希望啲老板咧，啊就好简单嘅，一个系打风，交通立立乱嘅，啊 有啲酌情嘅处理先得嘅， 酌情处理唔系话唔扣咁啊冇事咯，咁啊一了百了，咁以后都要检讨呢个制度嘅，当然就系。 因为亦都有啲嘅家长都打电话去电台讲就话，咁啲仔女翻唔到工，佢哋咪有诈病咯，系咪？唉， 嗱咁啊。讲返呢个啊未讲领会之前呢，领会可以大家讨论嘅，就啊即係点样解决呢个领会问题呢，都讲下梁振英嘅。喂，而家佢嗰个局长啊，第一佢初初嗰个如意算盘呢就是5司14局，而家打唔响啦。咁跟住呢就做返3司12局，跟住麦齐刚落咗台呢，到而家为止呢都未曾揾到一个接班人。咁另外一样嘢呢，大家就唔知唔觉呢啊，今日都20几号啦，林英华今日几多号啊， 今日25号啦，26日 啊，到而家为止呢，嗰啲副局长政治助理嘅任命呢啊指纹楼梯响啊，就不见有人来。 睇你玩完啦係咪， 唔係嘅，做 show 嘅，咁有啲係跳船。有啲见到哇大镬啦，如果大家身有屎嗰啲呢走佬走夹唔透啦。咁但係呢亦都有人见到哇搭沉船唔好玩啦，呢样嘢唔好搞我啦。亦都有啲人亦都要过 wetting 㗎嘛，要过啲审格特品格审查㗎嘛。总之一句讲晒呢，就7个盖就唔够冚10个桶。咁尤其是呢而家连呢特首啊，啊！呢、這个特首咧，连佢嘅新闻发言人都揾唔到人。咁而家传言咧，就揾咗个咩咧？兰登铲啊，好拣唔拣，拣咗兰登铲，揾咗个罗底铲。嗱、啊，我恭喜佢啊！嗱、啊，我点解要讲佢咧？因为咧，嗱、啊，一般嚟讲咧，梁振英同我一样咧，熟读《毛语录》，敌人反对我赞成，敌人赞成我反对。如果我推荐嘅咧，就肯定死紧嗰个，但我话佢唔好咧，咁我帮呢个老友记咧，快快脆脆揾翻份工啊！你知唔知而家边个做啊？ 边个？ 而家积极考虑紧揾阿黄永啊！ 吓、啊、吓、啊， 找了王永做新闻统筹专员。啊、王永乜水呢大家认识他的啦。即 是。AO 来的以前是。 AO, 但问题据我所知 啊据我所知啊我亦都相信是事实啦、啊。他是过不到三三的。 是。 过不到三三制的。即过唔到个六年 probation 系请走嘅， 系 咁啊走咗做工，走咗英国行个圈，嗯、因为拿住做 AO 个名咧，你去边间英国啲牛津剑桥都收你读 master 噶啦，读一年翻嚟咧就走咗做公关， 嗯、 跟住我哋封个咪之后咧，因缘际会咧走咗入去商台，咁啊余真系积极培养佢做新大班嘅， 系 咁但系始终唔掂啦，咁啊到阿陈志云上场咧，就将佢飞走咗。将佢升咗上神台， 嗯， 因为初初请佢翻嚟余真嗰时候都叫佢做埋台长嘅，啊，咁啊揾咗阿李慧玲咧就调咗朝头早就同我哋对冚啦，咁佢自己冇瘾就走，冇瘾走嗰阵时咧就话俾人听我去做副局长，其实佢冇应征嘅， 系， 咁但系咧， 啊，有人邀请佢噶嘛，系嘛， 我哋个特区政府求才落若渴，佢又埋到个好码头。佢就一路咧做节目嗰阵时咧，一路咧都已经埋咗两型噶啦，就系罗范招芬嘅御用嘅啊呢、這个呢、這个叫咩啊 打手， 唔系后死，佢唔出手嘅，唔好话打手，所以有时凶神恶煞吓扮恶咁咧，佢、啊、就啊即系见到李慧玲攞咗个位，咁啊梗系意气阑珊咧，摆明咁啊炸炸底底又话要去加拿大探亲， 嗯， 其实咧跟住就梗系打个电话俾罗范招芬啦，唔使讲啦，咁啊梗系话咁啊副局长都搵翻一官半职，起码咧就可以咩咧？你知唔知啊？可以话俾人听冇咁尴尬，我离开商台， 嗯， 系自愿嘅，因为我另有高就，我去走去做局长 ，OK， 做副局长。好啦，咁啊谂住去做副局长啦，啊，咁啊光宗耀祖啦，但系有个问题就啲 AO 点样睇咧？一个过唔到 probation 嘅旧同事，啊，走翻嚟做副局长，啊，副局长嘅差唔多职级等于 D6 嘅，差唔多去到， 嗯， 啊。咁你话系唔系令到啲公务员好沮丧咧？我唔知道。咁而家最好笑咧，梁振英 出处嘛，系嘛？ 唔系 啊，喂，林旭华，即系我哋有啲同事啊，即系有人话我哋立立乱啊，我哋系追求节目嘅质素。有啲同事真系做唔到一个好嘅节目，我哋请佢走。 嗯。 第二日可能我俾人逼走咗之后，请佢翻嚟又坐我呢个位，咁你话我哋阿辉哥啊，啲 operator 点睇咧？ 喂。做副局长同埋做 AO 系一个唔同嘅位嚟噶 嘛？都管得人噶、啊，喂喂， 咁你 做公务员， 咁我于是就会问 林 一 华，你唔好讲啦，你唔好嘥时间。 咁你识唔识写书 咧？林一华唔好嘥时间。 人哋张正光又识写书，人哋黄伟又识出书， 唔好嘥时间啦，林一华。OK， 即系 AO 就系 AO 啊， 吓副局长就副局长，副局长有权嘅， 嗯 啊。啊，人工嘅讲 pay rate grade 嘅，啊，你睇戏睇得多乜，你都唔你个你去唔去到个 pay grade 先得噶，可以 pull rank 嘅，啊，可以大你我系副局长， 嗯、 你系咩啊？吓，冇得讲噶。咁当然嗰个 AO 就个心谂，我嗰阵时我同你一齐入嚟，我挨咗咁多年，而家先做到个助理处长做 D 二。加入嚟管我，点都系唔掂啊！林一华呢啲唔好讲，不过唔紧，我哋 好出奇咩？啊， 喂，你中意点讲点讲，林一华，不如你中意讲乜都得噶，你中意、 啊、 梁振英一样，因为中意讲乜都得噶。咁而家揾唔到人，佢揾唔到人，咪走去做呢个新闻统筹专员，你又唔肯做，阿周融又唔肯做，咁多人都唔肯做，咁而家就话要考虑揾阿黄永做，而家积极考虑咧。就王永做新闻统筹专员，咁我哋梗系恭喜佢啦，恭喜埋阿梁振英添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女士篇， 暗疮咧西医叫做痤疮啦，咁咧都系毛囊啦，同埋皮脂嘅炎症嚟嘅，面珠灯嗰啲咧就可能同你肝郁气滞，谷下谷下咁谷出嚟。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黐实数码大声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這个环节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条条大路通细路。代代前浪推后浪， 青少年的成长路上，如果只是专注学业而忽略了其他的发展，其实就好像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只是去晒所有的指定景点而没有细心沿途欣赏风景一样，不算是一个完整的旅程。所以马会鼓励青少年全人发展，拨款7亿5千万元主导推行共创成长路青少年培育计划。等我请参与这个计划的卢永业老师同你介绍一下咧。 共创成长路咧系由5间大学咧一起嘅研究，而计划主要嘅信念咧系认同青少年嘅能力，亦都加强咧佢哋同人之间嘅关系同埋联系。建立健康的信念和清晰的价值，最终促使他们能够全人地发展。 参与这个计划的林浩铭同学，你又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什么得奖？ 我学习了怎样做人，终身受用之外，还可以帮助到师弟师妹。 你这么生性，我都替你爸爸妈妈开心啦。共创成长路更将会由学校走入社区，令更多人受惠。 行善的信念，薪火相传，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拣啱股票，睇啱市况， B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3点半，打来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元，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元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李旺洋和六四照计同我哋一国两制冇乜拉上关系， 要罢课要去抗争咧，这个是完全不需要的。 绝对不能够容许一些二流甚至九流的课程进入学校咯。 医生咧建议我静心休养，咁都是决定退选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嗱，黄永咧，1986年咧就入去拔萃，即系 DBS 啲名校啲叻仔嚟嘅，读书就系。96年咧就喺 UT 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毕业，跟住翻咗香港做广告。98年咧就考咗做 AO， 但系做得2年啫，即系正確嚟讲系做咗2年，头尾3年。即系呢个98至99、99至2000，即系做咗2年。AO 呢以前呢未改革之前呢就3年 probation， 但系改革咗之后呢，当年改革呢个公务员呢就陈方安新揸 fit 嘅，就将佢变到33制，就变到6年。当年我反对呢个公务员改革㗎，包括冇咗长俸啊诸如此类嗰啲呢，我系反对嘅，但系陈方安新推行嘅。咁公务员改革之后呢，啲 AO 就要做33制。咁黄永做咗2年就走咗啦，即係佢都未曾过 probation 已经走咗啦。究竟係知难而退呀，因为另有高就呢就唔係。跟住走咗英国剑桥大学读呢个工商管理硕士，即係读 MBA。攞咗 MBA 之后呢，就又返去一间广告调查公司嗰度，市场调查公司嗰度做。2001年呢佢就读咗个法律学士学位，呢、这个读书好叻仔㗎，呢个人高大威猛。而且跟住2002年呢就去咗一间国际公关公司嗰度呢就做呢、这个公关。06年呢佢就入咗商台，跟住呢就主持呢个晴朗的一天出发，就兼任埋呢个台长同埋策划总监。咁跟住呢大家都知㗎啦，嗰啲冚唪唥历史嚟㗎啦。跟住最近呢7月1号起呢就俾李慧玲呢就攞咗佢个节目，陈志云入去第一个。 早上嘅时段。 第一个踢走咗佢。佢即刻就辞职，就话要去加拿大探亲。咁跟住呢就梗係有啲就唔係公开㗎啦，有啲我估㗎啦，但係都係估得嚟都係差唔多啦，即刻搵得罗范招婚啦。 啊，即系都要啊攞翻搵翻份工，仲要有面先得噶嘛。咁啊走去啊，即系本来就冇应征做副局长嘅，但喺罗范招分力战之下，咁啊使乜应征啫？我谂见都唔使见啦。咁啊谂住整翻个副局长去捞嘅，但系因为而家梁振英咧高老咧仲未搵到新闻统筹专员咧，所以而家就积极考虑咧搵佢做。而家正在进行紧个民意调查，所谓个民意调查就系内部啦。咁啊，反对佢出任呢个新闻统筹专员嘅政府中人啊，即系梁振英嘅班子咧，就一半一半。嗱，咁所以究竟做唔做到，因为而家见光死咧，就唔知啦。 唔系啦，大巴你闹多啲，嗰个差事系高啲嘅。 我帮佢而家 系咯系咯系咯， 我而家帮紧佢啊，大佬啊，喂，我话好咧。咁梁振英你知啊，大班话 变咗另类嘅推荐啊，你嘅评论系啊， 大班话佢唔好啊，咁啊梗系就唔掂啦。其实我而家都冇乜所谓啫，佢边个做，老实讲关我哋咩事啫？阿黄永做乜都唔关我事噶，听日俾佢做行政会议成员都得噶，佢肯定咧。你睇佢啲履历啲嘢咧， 喂，好过张志刚啊， 肯定好过张志刚啊，似模似样嘅大佬，好过李慧琼啊。啊，大佬啊，我认为佢应该做行会添，你问我就有乜所谓啫？话你写稿佬都可以做行会啦。喂，咁你帮帮啲名嘴，所谓名嘴出下面，出翻呢啲得啖气啦。咁啊，走去做行会成员都好啊，有得威下大佬啊，啱唔啱啊？诶，我支持佢，我支持佢会死噶，我唔系支持佢。咪咁，我应该支持佢，唔支持佢啊？林毓华， 你应该话唔支持佢。 唔好做啊！冇俾佢做啊！冇俾佢做啊！呢条友太屎啊！冇俾佢做啊！有不知所谓啊！商台都唔要啲人，你我嚟做乜鬼啊？呢个直情系罗底产嚟呢个啊！即系兰登产罗底产。 喺我做呢个英文苦报啊，嗰个日子有啲前辈话俾我知，佢话如果你想有心做政府工咧，入去新闻处食份长粮咧。咁你记得呢，一定要闹政府，因为呢闹你先会同你同、啊、你倾偈㗎嘛。如果你喺外面呢经济支持撑政府嘅时候，话使咩同你倾啫，你不扭都咁听话啦，咁咁帮手㗎啦。 而家唔係呀，而家边有呢个乜嘢呀，亲疏有别呀、 啊。呢个系讲緊港英嘅年代呀、啊。 港英年代、啊、我话俾你听啦，又讲历史呀、啊。港英年代最紧要识写英文、 啊、 投稿去南华早报。 是 啊！不停投稿《南华早报》嘅读者版得噶啦，读者内涵登得多咧，政府自然揾你嘅。当年有个校长啊，张校长啊，啊嘉南学校，我记得，我唔记得叫咩名啊、 嗯， 就因为经常系咁写稿去《南华早报》，写写下咧委任咗立法局做议员啊。当年就系咁，而家唔系嘅，你闹政府封你咪添，我话俾你听啊，点样牙刷刷啊？喂 ，DBC 而家系全香港最开放。最自由嘅平台啊，所以有人话我哋立立乱，喂，你一传媒嘅立立乱啦，你日日睇啊，唔使我讲啊，你日日睇下沙胆旁边文章就知，个个部门都未停喐，立立乱，大佬，几时轮到我哋立立乱啫？为一个新电台电节目要改组，精益求精啊，更换一啲节目主持人，咁有咩问题先得噶？啊，所以有啲人咧唔做功课咧，就话我哋得一个台，有六个音乐台，呢啲人咪不知所谓咯。啊，不过你呢啲咁嘅，系啲咁嘅记者啊，净系识得饮饮食食嘅啫，呃饮呃食嘅费事同佢讲，一日到黑喺立法会叫呢个请食饭，嗰请食饭，我就唔会请啲人食饭嘅。喂，我点解要请啲记者食饭？我都唔明，我点解要同你食饭？点解同你饮茶先得噶？喂，你一 咁有啲议员要靠佢哋咧，嗰啲笔。咁我曝下光啊！ 唔系啊，嗰啲富贵党议员啊，请我哋六星级酒店，话佢哋可能一世女未入过，唔好话我得罪佢哋啊。跟住仲话请我哋食饭啊，有个亲中嗰啲政协啦，梗系。开82年啦 ，fit 啦。 哦， 大佬嗰阵时就唔系好似而家咁贵，但系都过万噶啦。如果去嗰啲餐厅饮，起码20000蚊。开咗真系折堕啊！连唞都唔使唞，就咁饮啊！我就净睇见我出作呕啊！OK， 嘥咗系嘛？ 咁跟住而家翻到公司啊，翻屋企话俾人听，今日啊边个请我啊饮咗支82年啦 ，fit 啊，好巴闭喎！俾啲假嘅饮都唔识饮啦，嘥时间呢班友吓，所以我就从来唔惊得罪呢啲人，有乜所谓啫？喂，领会都试过啦，喂，大是大非反对领会上市，可以全香港啲传媒一齐嚟揼你嘅，咁、我哋已经对香港啲传媒咧。唔需要佢哋帮手，你鍾意讲乜讲乜啦，最紧要听众，我哋最紧要听众嘅，听众就是老细。 明辨是非嘅一样。 你听众呢打电话嚟 187211，或者上我哋嘅 Facebook， 你中意讲乜嘢咧？啊，我哋咧就有则加勉，无则改之。 系 啊， 如果依句大班你嗰个扣上咧，将来有个行头， 应该有则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听下你有冇听我讲嘢？ 点啊点啊？ 你冇听我讲，你冇纠正我啊，万达佬。 你想点讲啊？ 阿监听啊，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 唔要啦，你常常都系咁错误引用啲所谓成语噶啦。 我而家等你林旭华睇下你个监听有冇做你应该做嘅嘢嘛，哥哥仔啊！ 我系讲紧俾你听，就话咧，如果你个方案系真系落实咧，将来有个行头好掂嘅，用社企都要请啲专业人士去管理啲物业，点样咧系真系令到嗰个地方咧能够系有一个合理嘅回报。 你讲咩？你而家讲翻领汇， 讲领汇系讲领汇系， 一翻嚟再倾啦。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8: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近期经常陪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出席公开活动的神秘女子身份终于揭中。北韩官方传媒报道，这名女子叫李雪主，是金正恩的太太。北韩官方电视台在星期三晚上的新闻报道，领袖金正恩出席了首都举办的一个游乐场员工仪式，里面有多张相，在金正恩旁边都有一名穿着红色外套黑色裙的女子。朝中社用了金正恩元帅携同夫人李雪主出席活动字眼报道，是北韩官方首次证实金正恩结了婚。南韩统一部亦都确认了李雪主的身份。据悉，北韩第一夫人李雪主是在金日成综合大学毕业，是一名歌手，曾经多次在文艺晚会中亮相演出。伦敦奥运主办单位在女子足球的 G 组北韩对哥伦比亚赛事里面错误展示南韩的国旗而不是北韩的国旗。主办单位在介绍北韩球员入场的时候，现场巨型电视屏幕展示了南韩的国旗，事件引起北韩队的不满，拒绝进场。主办单位承认错误和道歉，又承诺会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事件扰攘超过一个钟头后，比赛才开始。伦敦奥运会会在本港时间后日的凌晨开幕，但女子足球项目率先拉开战幕。首日一共有六场的小组赛事，其中 E 组的东道主英国以1-0赢了新西兰，同组的巴西以5-0赢喀麦隆。至于 F 组的日本就以2-1击败加拿大，同组的瑞典4-1赢了南非。而 G 组的美国就以4-2击败法国，北韩就以2-0击败了哥伦比亚。今晚同明天凌晨，男子足球就会展开8场的小组赛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密云有零散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雨势逐渐减弱。而家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98%。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唔经唔觉去到早上嘅8:32啊！咁啊呢分钟啊，继续有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望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道过去咧，现时龙尾就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方向，几远噶？去到北角码头咁远啊！吓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车龙有啦，终于吓、啊，现时桥面灯位开始多车，落湾仔就唔错嘅，暂时保持畅顺嗰只啦。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龙尾就中山纪念公园啊，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咧，现时去到油站啊。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到骏发花园。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上桥位开始车多。咁至于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就去到浙江街咁远噶啦吓。

两边就叫做东边街和西边街，而中间呢就叫做正街了。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要罢课要去抗争呢，这个是完全不需要的。 李旺洋和六四和我们一国两制没什么拉上关系， 绝对不能够容许一些二流甚至九流的课程进入学校咯。 医生呢仍然爱情心悠扬，那都是决定退选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39， 嗱，我哋今朝讲过几个话题嘅，不过有啲听众咧可能听得唔清楚啊，我哋讲嘢可能咧真系一嚿嚿啊。我哋而家讲紧黄永咧，唔系我哋 DBC 要揾佢，第一大大佬啊，第一请唔起，第二请翻嚟做乜啊？做我份啊又？唔出奇咁啊，除非我俾人封个咪啊，揾佢翻嚟嘅啫。嗱，而家系梁振英啊，讲清楚啲啊，第一。十拿九稳做硬呢个副局长㗎喇。但梁振英呢就揾唔到特首嘅新闻发言统筹专员。新闻统筹专员正式讲呢就叫 IC。喂。就考虑呢揾黄永去做啊。即係跟住啊高老两行出行入做新闻统筹专员，就唔系嚟 DBC 做。第一，我哋请佢唔起；第二样嘢，请佢翻嚟，除非替我啫。如果唔系请佢翻嚟做乜啊？真系唔知啊！呢啲咧啊，你话如果揾到翻嚟做节目咧，佢又唔够班啊；揾到翻嚟做其他嘢咧，我哋又请佢唔起啊！我哋点请到一个学历咁高嘅人翻嚟做行政啊？嗱，我哋今日讲个领会，讲个黄永，讲个冯伟华。讲个 Sogo 啊，亦都啊要讲呢个国民教育嘅。不过我哋电话就18721111，而家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咧，阿叶生想讲下领会喎，系嘛？叶生， 早晨，叶生，早晨。 领会有咩好讲啊？领会 冇嘢好讲啊！嗰日阿财爷上嚟，我打咗上嚟问阿财爷收唔收购领会噶嘛？财爷话唔收购噶嘛。 你而家用1000亿去收购领会。攞我哋啲钱就送俾人使咁啊，唔得啊！ 我就反对收购领会， 而且买翻嚟冇用噶。嗱，你听我讲啊，你买翻嚟之后，你系咪将一啲佢而家翻新咗嗰啲场，譬如好似啊呢、這个乐富啊、赤柱嗰啲咁，你系咪准备平租俾我哋先？ 冇用噶，你平租。 唔、啊、系你系咪准备系平租租俾人先？你系咪即系贴钱俾人系嘛？咁另外一样嘢呢就最紧要都好似我咁讲㗎啦，其实领会而家翻新咗25个商场。仲有125个商场係未曾翻新嘅。咁我当佢仲有25个商场呢，可能都系一啲啊 ,A 级嗰啲就翻新咗㗎啦，佢心目中。咁可能仲有啲 B 级嘅，最多啊未来6年呢佢亦都只可以翻新多25个。咁加埋都系50个，当佢50个系 A 级嘅，即系佢哋领会咧，认为系呢个摇钱树嚟嘅，啊地点好，人流多，近地铁站嗰啲，咁你政府咪走去同佢倾，喂，你可唔可以买翻嗰100个商场翻嚟咯？就唔系收购领会，系同领会咧攞翻100个商场翻嚟。好啦，点样经营咧？如果你问我咧，就用社企模式去经营，嗱，俾大家去创业，嗱，咁你同唔同意啊，叶生？ 我同意啊，我最憎佢回购领会啊！ 唔使担心，你系咪领会股东啊？益你嘅咋？嗱，而家37蚊，如果政府回购，起码40几啊！ 我冇啊，我冇领会。 你冇啊？快啲买啊！ 买唔起啊！ 好啦， 就想问一问咧，佢领会系卖断咗俾佢啊，定系乜嘢噶？ 25年， 系啊，又想问一问你同阿周融咧系咪老友嚟噶？不嬲都。 识咗好多年，因为我离开星岛嗰时咧，佢入去星岛咧。 嗰日领会事件你打上去嗰时咧，我都有听。 唉，唔使讲啦，唔系 好多人想话斩你嗰时咧，我就话我都即刻打咗去港管局投诉佢噶。 唔系，我已经去咗，当时我去报咗差馆嘅。 我都打埋港管局，佢回复俾我咧就话俾足够时间你讲嘢噶。 嗱，我有两种老友嘅，一啲咩叫老友咧？猪朋狗友，大家坐埋一齐食饭咧就啊言不及义。啊，嗰啲叫老友，哈哈哈！有啲咧就肝胆相照， 好似林毓华呢啲咁咧，就冇乜 两句， 冇乜两句，平时都唔见噶啦。 国民教育咧，讲讲讲国民教育啊，阿大班。就最紧要我哋一定要上街，同埋呢个谭慧珠讲乜嘢啫？ 呢谭慧珠好，谭慧珠出声多一万人上街，起码 啊六四又唔关我哋事。李旺洋又唔係 啊！嗰啲唔好同佢講㗎，佢話唔關一國兩制事，我啲唔好同佢拗。佢一本書，就唔會毒害到或者幫人洗腦嘅，好簡單嘅啫。我聽日就煲煲粥，抌粒曱甴屎落去睇下食唔食咯。咁我就係一粒曱甴屎毒你唔死㗎，食啦！ 我哋國父孫中山先生又唔知關唔關我哋事咧，又冇唔可以？在国民教育那里就可以讲去呢 我直情买窝粥回来滴一滴砒霜下去。就跟住谭慧珠一滴砒霜毒你唔死嘅食啦咁食死你啦。 谭慧珠嚟讲最紧要就毛泽东咗就共产党㗎嘛真係。 我哋最紧要我哋个国父孙中山先生。 唔使呀 ,29 号上街啦你系咪呀上场啦。 所有市民我哋家逢系家长我哋都要上街。 拖男带女 一家人去。 因为而家警方封咗三条线。 我啲仔女去㗎啦。 好安全㗎不过最紧要叫警方呢就唔好搞啲胡椒喷雾得啦。咪射死啲 BB 仔 之中都要收埋呀。 大呀唔系话大支呀。大支呀。大支呀。 好啦多谢电话。 番茄仔都唔准用呀。 电话旁边呢就有刘先生早晨刘生。 喂， 刘生你好，你好，唔好意思啊，要你停啊。 系主持早晨， 早晨早晨。 最紧要而家就要将啲事实拎出嚟咯。我哋香港人唔系蠢到一只猪咁噶嘛，唔系话带我哋去边，我哋跟住落去跳崖噶。所以今朝阿郑大班讲过，喂，点解东铁或者我唔知道香港铁路嗰个员工会咧，啲人有人唆摆佢咧？所以琴日有人喺电台话。琴日喺東鐵出現啊，即係打大風嗰時，啲人係出去玩啊，冇錯，可能有啲人玩，但有啲人喺赤鱲角機場睇電視，係翻屋企；有啲人係收工，有啲人係工作問題而令到佢喺當時嘅環境出現。點解香港人而家做嚟做，唔係越嚟越冇愛心，甚至去指責人呢？即係好等於一樣嘢，指責阿鄭家富係揾嚟講嘅。鄭家富係有個理由。提出嚟大家討論嘛，如果連討論嘅空間都冇，將來就算九月選啲立法局議員選出嚟做咩啫？而家我哋香港社會就係多問題嘛，喺領匯就係一樣問題啦。嗱，而家唔係話四五四十蚊啦，根本上你睇琴日開會又係幾暴力，如果講暴力，唔該你將嗰啲為要打交啲人拉埋去啦。我哋香港政府唔執法噶，仲話係現代化嘅社會。而家香港嘅問題係乜嘢嘢？第一件事唔係貧富懸殊，係根本香港嘅內部嗰個問題分化。根本香港而家上層人士知唔知我哋下層人士諗緊啲咩嘅呢？甚至乎而家阿譚慧珠或者係國民教育，點解啲家長會有咁嘅意見話有啲乜問題要出地行呢？就係因為好多樣嘢你唔去深入去探討過，就推出嚟，淨係曉話我哋啲人唔識，甚至乎咧做咗先算，咁樣就死緊㗎啦香港。 嗱，我 話 俾你聽一樣嘢咧，嗱，我講咩一樣嘢咧？嗱，嗰啲。地铁嘅员工嘅工会就出嚟谴责阿郑家富啊！嗱，我哋咧就永远都同情啲工人嘅。嗱，我哋唔理佢哋系咪俾人唆摆，或者亦都可能咧比较冲动咗一啲感性咗啲。因为你嗱，其实郑家富就话需要地铁就谴责地铁，点解唔揾啲巴士嚟疏导啲乘客 咧？呢个管理层决定 嘅。嗱，咁有两边去睇嘅。嗱，啲工人就觉得，咁你叫我走去揸巴士，你真系唔理我啦。咁嗱，呢个第一点啦。 咁管理层要考虑嘅就系员工又安唔安全咧？咁嗰个系吓。 呢个唔系你听我讲呢个第一点啦。第二点就系嗱，点解喺暴风雨嘅时候冇巴士喺市面行走，或者冇的士？啲的士走出去搵条命搏咧，就因为咧现疏系唔会赔嘅。嗱，你譬如嗰日见到。有棵树砸住的士咧，嗰架的士大镬，的士佬啊，冇得赔嘅现疏。嗱，咁嗰啲人真系揾条命去搏嘅。但我哋要咁睇，我哋想话俾地铁啲员工听，喺大风嘅时候，亦都有巴士行走。嗰啲咩巴士系咩咧？就可以接载员工嘅巴士。嗱，既然可以接载到员工，嗱，如果做一个服务性嘅行业，老实讲，我哋梗系。对呢啲嗱，譬如消防员啊、警察啊，甚至乎康文署啊，甚至乎地铁啲员工啊、公共交通工具啲员工咧，我哋系好支持佢哋嘅，我哋亦都好觉得佢哋系揾条命去搏，都系为咗服务市民嘅。嗱，如果既然你可以行走一啲巴士接载员工嘅，咁都有个验疏问题出嚟噶，都有个员工嗰个安全问题出嚟噶。咁点解有咁多人滞留咗喺地铁站度？系咪又可以考虑？在安全的情况之下 啊，可以派啲巴士接载嗰啲滞留咗乘客咧？嗱，呢个就郑家富提出嚟嘅观点嚟嘅，咁就唔需要真系谴责佢嘅，你明唔明啊？但系我哋都唔需要分化嘅，千祈唔好将啲工人咧啊，同我哋啲人咧去分化嘅，我哋对付嗰啲咧就资本家，就唔系对付啲工人，啱唔啱啊？阿化业生，阿刘生，阿刘生系， 阿郑大班。其实你啱啱嗰个分析就系啱嘅，但好多人咧就系唔会睇呢样嘢，有啲仲提出话有200蚊攞，话嗰啲咧可以同嗰啲钉铁职员攞咗钱嗰啲人咧走去做发展局嘅局长，咁呢啲系咩人话说话咧？我哋而家香港就需要好似郑大班啲人讲人话啦，甚至乎好似而家嗰个谭伟华先生，我唔知道阿郑大班明唔明白一样嘢，佢既然 觉 得身体。阿冯伟华先生，既然嗰个身体咧有嗰个前列腺癌指数高咗，甚至会有意见，有医生去提供，咁我哋要相信佢，等佢静心去休养去处理呢个病，等佢唔会话即系大病去做呢啲工作嘛。我哋希望 冇得监嘅，出嚟做社会工作嚟从政咧，一定要系心甘命底，要自愿嘅，勉强就冇幸福嘅。即系佢用咩理由话唔做都好啦，呢个就系佢交协自己嘅决定。咁呢个决定系啱，你话系对咧，就由个选民去决定。嗱，我同你又冇票投嘅，我唔知你系咪教师啊。但系教协又可以投票嘅咧，有70000个人。咁由佢哋去决定啊，教协呢个决定系啱，你话错，咪等选民用选票去决定咯。我哋又唔需要讲太多嘢噶，系嘛？ 啱，即系由此而一样嘢咧，将来9月立法会咧，我哋一定要选翻代表我哋真正香港市民嘅意愿。做到嘢唔会令香港人损失，甚至乎嚟讲唔好样样嘢推卸责任，就算系真拉布系做到真嘅成绩出嚟嘅。 唔系啊，今日文汇报啊话有3条题目要问啲立法会员嘅出嚟参选。第一，会唔会辞职，即系会唔会搞公投啦？ 做唔做足4年、啊？ 第二拉布，第三咧会唔会告政府？啊，我哋都有3条问题问噶。第一， 呢啲系咪自由社会嚟？ 第一，如果为咗对抗啲恶法，会唔会辞职？咁我哋都系咁问呢啲题㗎。第二如果就为咗啲恶法嘅通过要阻挠佢，你会唔会拉布？第三为咗市民嘅利益，你敢唔敢夠胆挑战特区政府？咁我哋都系问呢3条问题㗎。咪各取所需囉。好唔好？多谢你啊，刘生。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条条大路通细路，代代前浪推后浪。 青少年的成长路上，如果只是专注学业而忽略了其他的发展，其实就好像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只是去晒所有的指定景点而没有细心沿途欣赏风景一样，不算是一个完整的旅程。所以马会鼓励青少年全人发展，拨款7亿5000万元主导推行共创成长路青少年培育计划。等我请参与呢个计划嘅卢永业老师同你介绍下咧。 共创成长路咧系由5间大学咧一齐嘅研究嘅，而计划主要嘅信念咧系认同青少年嘅能力，亦都加强咧佢哋同人之间嘅关系同埋联系。建立健康的信念和清晰的价值，最终促使他们能够全人地发展。 参与这个计划的林浩铭同学，你又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什么得奖？ 我学习了怎样做人，终身受用之外，还可以帮助到师弟师妹。 你这么生性，我都替你爸爸妈妈开心啦。共创成长路更将会由学校走入社区，令更多人受惠。 行善的信念，薪火相传，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52。 讲返呢个冯伟华啦，其实呢琴晚如果大家有听呢、这个10级自由风呢，就话郑家富同阿黄伟文就好鬼过瘾嘅呢个孖宝呢，就成日话叫返张文光出嚟选，就唔好选呢个西九啦，又唔好搵搵下边个睇下冯伟华呢个叶剑元。 觉得我傻佬嚟嘅，大佬系人哋已经出咗嚟宣布冯伟华话我唔选，又教协亦都决定咗揾阿叶剑元呢啊去选，咁你仲去边度仲会你啊郑家富同阿黄伟文就不停喺度咧就碎人哋唔好啊又话惊佢选唔到啊，第一。好简单嘅，我哋都分析好清楚，所以阿细班咧，始终点解佢叫细班就系有理由。 你年轻过你啊， 咪叫细班咯，年青有为啊嘛，阿不有排学嘢啊。喂，教协个位咧就根本就动摇唔到嘅，唔使担心。 系 ，OK， 我担保教协揾边个出嚟选都选到嘅，叶剑元一定选到。 系 啊，所以呢个就唔使我哋啲人去担心。 即系铁票多系嘛？团结。 不过呢琴日带出咗话题呢就俾我有少意外嘅。因为打入嚟嘅听众包括教师呢原来对教协好有意见嘅。 嗯。 啊尤其是呢今次呢、這个啊国民教育嗰度呢觉得教协呢係缩埋一边嘅。今日你睇到啲评论亦都有人评论一样嘢呢，因为国民教育呢係会制造到啊就业机会俾啲教师嘅。咁教协作为一个工会呢啊！佢就以工会嘅利益，即系会员嘅利益行先啊！所以咧喺呢个国民教育咧，佢哋系唔积极嘅。咁亦都有人质疑啊！过去咁多年教协咧，其实喺香港社会活动嗰度咧，担当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嘅。有人就算旧账啦，包括呢个大亚湾啊，好多呢啲嘢咧，都系教协去领导嗰个运动嘅。因为教协咧就有人，教协有财有势，有人。所以好多当年呢好多搞上街啊搞嘢都要搵教协嘅。不过今日我睇咗好多评论呢佢哋就忽略咗一样嘢嘅。就当年呢支联会都系因为教协嘅。 有华叔喺度嘛。 唔系教协啊，有教协嗰副机器啊。如果当年开会又喺教协开。 嗯有地方。 啊乜嘢呢教协去搞嘅。啊所以教协呢就系、是、其实教协呢直以嚟喺过去嘅历史里面呢是担任紧香港社会运动的大旗手的。收尾一路一路咁退啦，退到而家就折堕啦今次。因为呢个国民教育问题呢啊同埋亦都因为民主党同埋华叔喺五区公投啊政改嘅立场呢，好多人就觉得教协呢已经和谐咗㗎啦，呢个亦都好多人嘅睇法。仲有一蟹不如一蟹啊，阿华叔之后就张文光。张文光之后呢到呢个冯伟华呢，老实讲冯伟华呢佢做唔做都罢啦。因为他接咗棒之后呢的而且确呢佢系唔系一个俾人睇到佢系一个好积极进取嘅领导嚟。 同埋系咪冇种领袖嘅魅力呢，系咪 同埋今次佢又话因为自己有病啦。好多人呢好多报纸今日话生 cancer。嗱呢样嘢就唔啱嘅。因为佢自己走出嚟呢都冇话自己生 cancer 嘅。倒返转头呢佢即系话佢嗰个指数高，嗰、那个呢个前列腺癌嘅指数高，但系呢个指数唔代表任何嘢嘅。呢、這个指数系咩呢？其实咧，你有好多原因造成嘅，可能有压力啊，休息唔够啊，亦都可能前列腺胀大啊，又可能前列腺发炎啊。而生 cancer 因为呢个指数高而生 cancer 嘅机会咧，啊，医学专家嗱呢个就表面睇嘅嘢啊。咁于是又有人咧。咁于是又有人呢啊就有阴谋论啦啊梗係冯伟华俾啲黑材料人揸住。 揸住桶脚俾人。 但呢个我又唔係好信㗎啦，我主观唔係我客即係我个感性上我都有咁睇㗎。呢个阴谋论嚟嘅点解呢，你换咗冯伟华你搵呢个叶剑元去选都系叶剑元赢㗎，我做咩要去，除非你认为冯伟华系一个好激进嘅人。啊你唔想佢入立法会，而呢个叶剑元呢就比较温和嘅。嗱呢个就个阴谋论嗰个观点。因为点解呢 仲激烈啲啊。 叶剑元呢当日呢佢的而第一佢出身会点，大家对会点呢因为有个张炳良呢前居可鉴，仲有一个刘乃强啊，好多人唔记得咗。好多人对会点呢系有戒心。第二呢因为冯呢个叶剑元呢当年呢是罗范招芬非常赏识嘅人嘅、曾经借调佢过去教育处嘅。啊所以佢同阿罗范招芬呢虽然佢琴日喺电台讲话佢哋冇乜私交、但的而且确系一个罗范招芬对佢好赏识嘅人。咁、收尾因为教院风波呢 就是其实他就是疯眼来的。因为罗范招芬就是打电话去说叫人炒了叶剑宇。咁当年呢罗范招芬又是有个老友的。他有个好好同学呢是教院的。就他出来说罗范招芬说要炒叶剑宇。咁所以搞出个牵连大波啦，呢个就是历史来的。嗱，至于阿冯伟华系咪生 cancer 咧？嗱，第一佢唔系 ，OK， 嗱呢个就系佢自己讲嘅。咁有啲报道亦都话，喂，因为佢有啲小朋友，可能佢唔想小朋友知道自己有病咩病情。嗱，咁我另外亦都有啲人私下同我讲咧，阿冯伟华私下话俾人听啊，佢系生 cancer 嘅。 嗯， 啊，可能佢亦都唔想讲出嚟。嗱，呢个我哋要尊重人哋嘅私隐。 嗯。 咁所以总之一样嘢呢， 但係当佢如果真係有机事会即係话喺议会工作嘅时候呢，嗰个就一个公职人员嚟㗎喇，就冇得隐瞒㗎喎。 咁所以佢呢佢退选而教协又好快喺呢个绝子一报咗名就冇得退㗎啦。 嗯。 你死咗先有得退㗎，嗰陣时係大法官讲俾我听㗎。佢哋报咗名截咗止报名呢，冇人可以退选嘅，大班你想唔选就死咗佢囉咁。当年就係你呀林毓华。你就点我即係参加个选委。就俾个刘慧卿嘈冤巴闭，而家刘慧卿又唔係参加小圈子选举又唔支持。就要我哋两个逼我哋退。 退咗啦。 我哋唔话退呀，冇得退呀。大法官话叫你死咗佢呀。中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周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北京，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中美人权对话结束，美国助理国务卿波斯纳在会后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恶化，又认为北京政府应该容纳不同意见。波斯纳说，很多的中国人因为未能够向政府表达不同意见，越来越感受到挫折。他说美方认为中国已经在经济方面取得进展，现在是时候开放空间，容许民众表达不同意见。不过波斯纳拒绝透露中方代表的回应。新华社就报道，中方代表在会上讲解了内地近期在立法、司法和民生方面的举措和进展，希望美方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国的政治、司法制度，全面、客观和公正去看待中国的人权状况。一架专为伦敦奥运提供服务的单层巴士起火，暂时没有伤亡报告。伦敦消防派出四架的消防车和20名消防员，大约半个钟头后将火救熄。发生火警地点位于伦敦奥运主场馆南面一个巴士车库。有目击者说，当时火势非常猛烈，伦敦消防局就说正调查起火原因。伦敦奥运主办单位在女子足球的 G 组北韩对哥伦比亚赛事里面错误展示南韩国旗而不是北韩的国旗。主办单位在介绍北韩球员入场的时候，现场巨型电视屏幕展示了南韩的国旗。事件引起北韩队不满，拒绝进场。主办单位承认错误和道歉，又承诺会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事件扰攘超过一个钟头后，比赛才开始。伦敦奥运会会在本港时间后日凌晨开幕，大女子足球项目率先拉开字幕。首日共有6场的小组赛事，其中 E 组的东道主英国以1-0赢了新西兰，同组巴西就以5-0击败喀麦隆。至于 F 组的日本以2-1赢加拿大，同组瑞典4-1赢了南非，而 G 组的美国就以4-2击败法国，北韩以2-0赢了哥伦比亚。今晚同听日凌晨，男子足球就会展开8场的小组赛事。叙利亚冲突持续恶化，总统巴沙尔的管治威信再受到挫折，反对派声称再有驻外的大使倒戈投向反对派。叙利亚的北部城市阿纳坡近日成为政府军和反对派冲突最严重的地区。 面对叙利亚危机的急剧恶化，正是波斯尼亚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重提1995年的波斯尼亚大屠杀，指正因为各国互相的猜疑，最终导致当年有10万人死于这一宗惨剧。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团结，采取即时措施，避免17年前的悲剧在叙利亚重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有零散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雨势逐渐减弱。现在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 98%。 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3啊，呢分钟而阿通同你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东区走廊向翻湾仔方向近呢个东港中心啊，快线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太古城噶，咁啊同时影响到东隧向翻港岛方向车多。车龙去到呢个收费广场排满一针啊，咁塞紧车各位麻烦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吓。好啦，睇翻出边嘅港岛区车龙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齐齐泊住去到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咧去到怡东酒店嘅，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噶。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继续好远啊，去到个中山纪念公园。咁啊西隧向中环咧出口位亦都比较车多噶。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去咧一直各就排翻去果栏噶。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反方向去翻油麻地，龙尾就无湖街。咁另外启德隧道过去咧呢分钟系去到浙江街噶。咁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翻去电话机楼。新界区两条隧道又点咧？狮隧出九龙系现时隔田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去到石门回旋处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枕住喺沙田马场。冇乜点变啦、教育界功能组别啊，冯先生啊因病退选，无论咩事都好啦，阿通啊希望佢早日康复啦吓。通啊虽然冇呢一票喺手啊，不过边位上场顶住都好啦，希望佢能够帮手推个国民教育，唔好误会啊，系帮手推到佢啦，否则俾佢洗咗脑啊，呢啲用咩清洁剂都洗唔翻噶啦，好大件事噶，希望你哋要把关住好啊。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换冷气机，梗系拣自动自悭电噶啦。 而家时间系早上9:05，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 咁就要拣全国销量 No.1 嘅格力冷气机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伦敦奥运如箭再现，今届香港有6名剑击运动员参赛，游泳我哋就有4朵金花出战，究竟他哋有乜嘢争胜本钱？今个星期六黄昏6:30至8:3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数码运动场奥运篇，有前香港剑击及游泳代表李春粉讲下呢班师弟妹嘅奥运前景。我哋仲会同大家介绍周末不容错过嘅奥运焦点赛事。 喺屋企点样用 Now 电视机顶盒去享受数码电台嘅节目呢？ 大家好，我系 Lawrence Now， 系发烧玩家节目嘅主持。Now 就其实好似我哋一个 tuner 咁模式噶啦。咁我哋最好咧就经过一条 HDMI cable， 经过 M 嘅解码咧，就将啲声就做翻出嚟。咁而新力声嘅喇叭已经可以做到我哋想听数码音乐嘅节目嘅一个要求噶啦。我 Lawrence Now 推介你哋咧，你用 Now 呢个平台去听我哋 DBC 嘅节目，呢个效果系非常之理想嘅。 生活要求尽在数码享受。 为提升电梯嘅安全水平，新嘅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最快会在今年年底实施。条例规定，升降机及自动梯拥有人和相关物业管理公司需确保升降机及自动梯的安全操作，并有妥善的维修保养。条例引入新的准用证，并实施工程人员注册制度，进一步保障公众安全。想知多些，请浏览机电工程处网页。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08，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教协嘅理事阿叶建源嘅，咁叶建源咧就替冯伟华就将会参选立法会功能组别啊，即系呢个教协嗰个议席啊，即系点解话教协嘅议席咧？因为呢个议席根本 啊， 就系教协垄断噶啦，所以我咧就唔同意阿小班啊或者。有啲听众打电话嚟话好担心啊，叶建源咧会输俾另外啊佢哋嘅对头人啊，教联会嘅何汉权，啊教育评议会嘅何汉权，所以呢个我一啲都唔担心嘅。但系倒翻转头，因为呢件事咧就引起咗好多争议，或者好多对教协一啲意见，咁我想同阿叶建源讨论下。早晨，叶建源。 早晨，早晨。 喂，早晨，叶建源啊！ 早晨，听到啊！ 喂，听到你有冇自从你宣布参选之后咧，即系琴日4:00开咗记者会之后啦，嗱，嗰啲烽烟节目啊，同埋好多舆论咧，其实咧都有针对到教协同埋你阁下嘅，你有冇有啲始料不及咧？有冇？ 有啲都我谂都估到嘅。但系亦都有啲即系估到，因为其实都即系最近都有啲咁嘅声音嘅。 嗱，即系嗱，对教协咧就觉得嗱，第一就教协以前一直咧喺香港嗰个民主运动啊或者社会活动里边咧，都系其实旗帜鲜明同埋企到好前嘅。 冇错，系。 但系近年嚟咧，的而且确咧就一蟹不如一蟹，即系对唔住啊，即系翻鬼佬话斋 with due respect， 我都唔知道中文点译啊，即系唔好意思啊，只可以咁讲嘅嗱。因为点解咧？嗱，譬如喺最近嗰、那个，你都知啦，最近呢个国民教育咧，你哋的而且确啊，冯伟华咧做会长咧，系令人失望嘅，即系俾班后生仔啊走出嚟抢担一支大旗，而佢哋担咗大旗之后咧，你哋仍然企喺沙拉度嘅，即系要俾人逼到，即系俾人感觉啊！我讲紧 perception 啦吓，你都知啦 ，perception 喺政治嚟讲就系代表一切嘅，俾人感觉咧，唔系讲事实嘅，讲感觉嘅，系政治就讲感觉嘅。嗱咁啊，觉得你哋咧俾人逼出嚟嘅，嗱呢个第一点啦。咁呢个就系近来啦。第二，因为教协同民主党嗰、那个。关系密切啊！咁你知最近民主党咧，亦都系俾人追击嘅对象啦。主要为咗两个原因嘅咧，一个就革，一个就政改，啊，一个就五区公投。咁又令人觉得教协咧就会俾人和谐咗啦，和谐咗啦啊！嗱，咁呢啲就大家都好清楚，唔使讨论噶啦。其实我倒翻转头想问下你咧，嗱，因为你嘅出身咧就系会点啦，当然你系一个专业教育嘅专业人士啦，呢、這个唔使讲啦。亦都系呢个教协嘅领导啦，嗱， 唔算得嘅， 我哋算噶啦，而家回归咗，我哋呢都系用翻大陆啲语言嘅，我哋俾人国民教育咗噶啦，已经，咁啊，嗱，你系理事啦，啊，即系你个会点嘅出身咧，系因为会点咧，嗱，就当年就梗系巴闭啦，呢啲梗系我哋都有个同事阿 Q 仔黎泽奋咧会点噶。嗱，但会点出咗两个名人啊嘛，一个叫刘乃强，一个咧啊就叫张炳良啊，俾人觉得佢哋咧都系卖友求荣啊，甚至乎啊出卖咗民主啊，啊出卖咗理念嘅人啦。 咁两个情况都有啲唔同嘅。 咁啊，唔系你嗱，即系阿刘乃强，我哋明啦，系人都当佢而家叫左狗噶啦。但系唔系啊，就算阿李柱明啊，对阿张炳良嘅评价系好低嘅。不过我哋唔好理啦。 嗱， 咁但系我哋就梗系顺利柱明嘅，你知啊？民主之父啊，大佬。嗱，咁啊，个问题就系话，亦都当年直选嘅时候喺立法局啊。啊，讲紧85年一人一，即系推行呢个普选咧，亦都系一票之差，又系比当年嘅会点，即系李华明啊、梁志雄啊、张炳良嗰啲咧，啊，就搞到我哋就啊 一票之差输咗啦。嗱，嗰呢啲系咪历史嚟嘅？我哋唔好讲啦。嗱，你呢个背景，我真系提出嚟，等啲如果市民唔认识你，我啲听众咧，我真系俾啲背景资料，就是、因为你呢、這个，我冇话你啊，你冇份噶，因为嗰阵时我都唔识你啊。嗱，咁即系我即系话你呢个背景又俾人质疑啦，呢个第一点啦。第二点，今次啊，冯伟华退选又俾人觉得持有 QK 啦，因为佢自己走出嚟都唔系话自己生 cancer 啦。即系如果背后有另有内幕，我哋唔好理啦。即系佢向公众交代就 系 个指数高啊。咁指数高啲医学专家就话喂，唔系 cancer 嚟嘅，大佬发炎都得噶吓。即系嗱呢个咁个问题就唔系，我哋希望佢真系发炎，我都唔希望啦。阿冯伟华生 cancer， 梗系冇人望佢生 cancer， 你唔使讲。嗱咁你出咗嚟之后就好多人质疑啦，有个幕后背一个动机啊，系咪因为有黑材料俾人揸住啊，又系咪有人想唔想去做啊，诸如此类，因为自己唔敢做啦、啊。 好多估计。 嗱，我哋都唔好估啦，估翻你啊。嗱，你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因为你同阿罗范招芬嘅嗰个关系啊，其实几密切嘅过去。 系。 咁而家大家都知道罗范招芬就系幕后操盘人，即系佢就教育。即系其实人都认为佢系垂帘听政噶啦，啊，即系呢个啊吴克俭咧，啊吴克俭都系佢只马嚟嘅啫。嗱咁啊，吴克俭当年就教育学院嘅副主席啦，校董会，啊又系呢个考评局主席啦。大家都知道佢系靠罗范招芬上位噶，咁当然佢有佢本事啦。 系 咁啊，叶剑源同佢又关系密切，咁一局长，另外咧就揾咗。以前的舊話，唔係我真係先講你嗰筆啦。我真係再講你嗰度，我好公道噶，我就係即係重温嘅。咁啊，葉劍源同我又關係密切，咁一個代表教育界出席立法會，一個就做教育局長，咁啊如虎添翼對啊呢、這個羅范招芬嚟講。但係即係如果今日你仍然係羅范招芬嘅戰友咧，咁、 啊、 就當然你亦都唔會選啦，可能揾咗你做局長添啦。如果唔係，都起碼副局長啦。你都以前都借調過教育處噶啦。嗱，其實收尾你係同阿羅范招芬鬧反咗嘅。嗱，呢個事實我要講公道啊，因為你喺小 一定要講清楚， 因為小班教學我都支持啊。你知我喺立法會，我一直都支持小班教學噶。你都知我企到最前噶啦，小班教學就 你知道有個花名嘛？我有个花名咧，同你个花名啱啱相反嘅。我个花名叫叶小班啊， 即系同阿陈小班一样啦。我都成日话我系大班教学啊，小班系小班教学。咁你又同佢闹反咗噶啦，咁亦都当然因为佢打电话俾佢同学啊，嗰、那个又好过瘾喎，全部咧同罗范招芬老友噶。嗰位女士叫咩名？我唔记得咗，系咪教务长啊？ 莫慕晶博士 啊， 莫慕晶博士。 阿罗慕晶系咪教务长嚟噶？ 佢唔係，佢係當時即係喺教學院一個高級嘅即係研 管理層啊， 一個佢都唔算 高級，好似 係一個部門嘅主管嚟嘅，佢一個研究中心嘅主管嚟。 佢打俾阿洛博士，即係就話叫佢炒你啊嘛。 係啊係啊。 咁所以先引起個牽連。 同埋亦都打俾阿莫禮時校長。 咁收尾就引起個牽連大波，就變咗佢同阿李國章落台咯。咁你仲 就其實佢係。其实是针对我嘛， 系啦，佢要炒你噶， 我啦嘛， 系 嘛， 系啦，佢要对付你嘅，佢直情话要炒你嘅，我记得嘅呢啲， 冇错啦。 咁照你咧，你就应该同佢闹反咗噶啦， 系啦，嗰个。 咁但系问题系， 嗰种关系已经唔同晒啦。 嗱，其实嗱，关系咧，做人即系喺政治上面，我哋都叫佢讲永冇永远敌人噶嘛， 冇错啊。 咁当年佢又提携过你，又睇得起你，只不过喺小班教学嗰度咧有个分歧。咁譬如如果而家阿罗范打俾你话阿剑源啊，如果我支持翻小班教学，我同你个分歧而家冇咗啦，可唔可以重拾旧欢咧？嗱、那个欢字，佢咧括又唔使担心。咁你会点？你其实你今日对罗范招芬嘅睇法系点咧？可唔可以喺广告翻嚟之后，你同公众交代一下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女士篇。 暗疮咧，西医叫做痤疮啦，咁咧都系毛囊啦，同埋皮脂嘅炎症嚟嘅。面珠灯嗰啲咧，就可能同你肝郁气滞，谷下谷下咁谷出嚟。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支持数码大声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這个环节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你的茶杯还声于民， 9:11。 嗱，我哋喺广告前咧，同阿叶建源啊，教协嘅理事，而家亦都系代表即系教协提名去竞选立法会功能组别教育界别嘅议席嘅。啊，咁啊，喂，阿叶建源啊。 是 嗱，讲翻你同阿罗范昭芬嘅交情啊，当年你哋梗系志同道合啦。如果唔系，佢唔会睇得起你，又会借调你嘅教处噶。 冇错，冇错。咁嗰阵咧，其实系1999年嘅事。 1999年 上个世纪嘅事。咁咧就当年咧就即系佢就打电话俾我，就话喂阿叶建有兴趣帮手。咁当时呢罗范昭芬嘅形象呢同而家 好好㗎， 咁都差天共地㗎。 当年我都 好好， 我同佢都关系都几好㗎。佢搵咗你之外呢，另外搵咗个沙田嘅校长马校长入去㗎。 佢另外有仲有啲校长添㗎、啊。 就入啊马校长就入去搞 IT 㗎。 係啦係啦冇错。咁、当时呢佢喺我记得佢系民意调查当中呢佢系最受欢迎嘅个政务官嚟㗎。 啊、即系好似而家嘅林郑月娥咁啦， 系啦系啦， 都系气势动人噶啦。 揾我帮手，咁当时你谂下，即系一个即系对教育方面咧，我自己都自觉咧，即系对教育我有一份即系兴即系承担啦。咁我觉得即系都想做一啲嘢，同埋我研究教育政策咁耐，咁我都希望咧能够有个机会。咁于是咧、 可以影响到个政策啊嘛，系咯。 系啦，冇错啦。咁啊，幫咗年手，因為用借調嘅方式，我當時喺個學院教書嘅，咁啊借咗過去，咁啊即係幫咗個年。咁之後咧就大約2002年度咧，就因為香港人口下降嗰個好清楚，咁咧就所以咧我就覺得呢個時候咧應該係去做推動小班教學嘅一個好嘅時機。 係啊，我都係咁諗啊，係啦， 係啦， 你好過殺校啊，你走去做小班教學咪得咯？ 係啦，係啦。咁就於是呢我就提出咗啦，咁亦都喺報紙上面寫文章啦，做研究啦，做鼓吹啦，即係其實我就覺得純粹就將我作為一個學者所知道嘅所關心嘅問題呢我提出嚟。咁我諗都諗唔到呢，呢、這個呢竟然呢即係原來呢佢 犯咗大忌呀。 犯咗大忌大家唔容易見得都所謂呢，係咪？但係點解要喺即係喺呢個過程當中話喂要我嘅師佢炒咗我呢？ 喂，其实嗰时你系咪仲喺教育处啊？或嗰时已经翻翻去教院啦？ 已经翻翻去教学院啦。 啊，即系已经翻去教育学院噶啦。 系啦，翻翻去教学院。 其实你系教育学院嘅讲师嚟噶嘛？ 冇错，喺教育学院讲。 而家咧， 而家我喺教协做总干事啦。 唔系你冇做教，你冇做教育学院噶。 我冇做教育学院啦。 哦，即系全职搞教协嘅。 系啦，而家咧就专门喺教协度做总干事啦。 哦，原来你就系幕后黑手。 喂，教协点解唔出版下以前你做开嗰啲教育研究嘅报告咧？吓， 系我哋出版咗好几份啦。即系我做咗我入咗教协做理事之后，我就觉得咧应该加强个研究嘅工作。 系 咁咧，所以咧我哋咧就开始出版。 喂，你喺教协做呢、這个CEO 啦吓？喂，其实咧减人工噶系嘛？ 冇以前做校长啊讲师咁高嘅，不过呢个唔紧要咯，即係你知即係人生嘅嘢其实。 咪都人认识下你，因为有啲网友又话喂呢、這个叶剑源系咪政协嚟㗎，咁梗唔系啦，你咁清楚。你諗下几多人对你有误解呀喂。所以我而家要俾个机会你洗底呀，你咩讲下你自己理念啦，你今次呢咁、你同佢闹反咗啦，即係你觉得佢唔会，即係如果今时今日你点睇呀罗范昭芬？ 我覺得佢有幾個大嘅問題。我最初幫佢手嘅時候咧，我覺得佢好有心嘅。咁但係咧係我諗佢做入咗2000年之後咧，嗰、那個變化，咁咧就尤其是佢做咗局長，跟住咧做咗阿李國章嘅嗰個常任秘書長之後咧，我有幾個睇法。第一咧就係、是、教育改革太急，殺校咧太狠，小班教學咧嘅問題咧，佢睇得太負面。咁最大問題亦都最致命咧，就係、是、學術自由嗰度咧，佢過度干預。咁仲有咧，就係、是、我諗對教師個整體嘅情況咧，佢太冷漠啊！即係教師嘅所面對嘅壓力啊，亦都係佢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即係佢當時你記得佢 淨 係 兩博㗎啦，佢死一個啫嘛。 如果係教育改革嘅問題，點止兩位咧？咁樣 係啦， 咁所以咧， 死得人少啊！ 呢個情況咧，我覺得太冷漠。 咁所以你唔会同佢会有咩交情㗎啦。 我諗佢如果呢其实头先嗰几点即係唔係一点几点都能够啦係即係有个睇法上係转变嘅话呢，我諗即係当然即係大家可以有嗰种个合作嘅可能性。但係如果呢几点我觉得都几原则性㗎呢，冇改变都仍然係呢种睇法嘅话呢，其实就即係好难搞。 嗱，你几时会去报名呀？ 如果顺利嘅话咧，应该咧今日晏昼我就报名啦。 咁嗱，你未报名啦？嗱，我想问下你啦，喺呢个嚟紧嘅29号啊，呢、這个反对我对我嚟讲呢个就文化大革命嚟嘅，反对咗洗脑公洗脑教育 啊，国民教育。 咁你嘅立场系点啊？你个人嘅立场咧吓？ 系好啊，好啊，好啊。我个人立场，其实呢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哋做教育系做乜嘢呢？其实就系希望我哋学生能够学识思考，学识諗嘢，同埋呢系对呢个世界呢系即系有一个比较上合理嘅一个即系认识。咁呢个咁嘅过程当中呢，我哋一定唔可以系做政治灌输，做思想控制，唔可以做洗脑工作。咁呢个呢系违反咗我哋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推动整个社会进步嘅一个好重要的原则。咁所以咧，我觉得即系对我嚟讲呢个问题咧系好清晰嘅。 阿细班咧，即系另外嘅细班啦，你啊叶细班嗰个叶嗰个郑小班啦吓，佢就质疑你哋咧，佢就问教协系咪有心有力全力去推动啲教师上街嘅。即系有冇发动到啲人啊？即系 一定系全力嘅。而家咧，我哋有同事要开始呢个即系选举呢、這个。突然之間的變化都影響了我們，但是我們仍然是盡全力的是推動這次的工作。那我自己是都是有份去做這個工作的。那就我們現在的籌備工作都如火如荼，那我們會用盡各種方法推動我們的老師上街， 絕不退縮，是吧？ 我們絕不退縮。 有人就說呢，因為這個國民教育對教師來說是製造就業機會的，你們就功利主義啊，所以咧喺呢度咧就，所以喺呢度就冇企到咁前。有你对呢个指责点睇咧？ 我觉得呢个系完全系超乎我嘅想象力。我哋完全咧系冇系任何一丁点咧呢个谂法。呢、這个对我嚟讲非常新鲜嘅一个讲法。对于我哋嗰、那个即系譬如话佢话有几十万嗰个拨款。我哋覺得咧， 五十三萬 三年嘅撥款，其實是一個非常小嘅撥款嚟嘅，因為是三年啊，因為好多人聽到咧53萬咧就以為一個好大嘅數字，但係其實呢筆錢咧係用三年，咁一年咧即係大概10多萬到，10多萬咧就只係請到一個教師助理，或者一個咧係用一個比較低嘅人工嚟到請嘅一個合約教師，咁所以其實嗰、那個對教師嗰、那個 影響不大。 就是嗰個就業嘅問題咧，其實影響係啦，幫助非常之細。咁其實我哋要爭取嘅咧就係、是、喂譬如話政府喺要做通識教育，要做新高中改革，其實咧牽涉到咁多嘅新嘅工作，點解佢唔喺呢度咧係將即係教師嗰個編制咧係改善咧？我哋而家咧其實咧嗰、那個老師整體嘅編制咧，都仲係30年前嘅編制嚟嘅。呢、這個30年前嘅編制咧，就係、是、要嚟咧俾我哋做 spoon feeding， 即係咧即係嗰種嘅點講啊？填鴨式教育，即係話咧，老師講學生聽。但係我哋而家唔係啊嘛，而家講緊咧就係即係活動啦，我哋係講互動啦，我哋咧講緊咧係即係話 学生要主动学习啊，咩乐善用感啊等等 嘅。不如咁啦，嗱，我哋都即系好清楚你嘅理念，啊，亦都对你嘅背景又好清楚啦。但系外界对你质疑，你又作出一啲澄清啦。咁就啊，祝你好运啦，多谢你啦吓。我哋而家点解旁边咧？另外有啊，教协嘅嗱，呢个真系幕后黑手，呢个唔系假。张文国，早晨，张文国。 啊！我听到你嘅声音，真系好似好翻翻回忆嗰度，好亲切。 八年前啦、啊，我上次同喺电台讲电话，起码十年噶啦。 有冇啊？有冇十？ 冇十年都八年啦、 啊。我听到你嗰沙沙声咧，真系你把沙声啊，真系。 我唔知点解咧，我平时冇沙声噶。 发紧场梦。 系做节目先有嘅。喂，张文哥啊，嗱短长话短说啦。 好啊。 嗱，不过咧，我谂一阵都报新闻啊，唔好意思啊，再要你再同你倾。 唔紧要啦，唔紧要。 其实今次你不如考虑。一下啦，不过你讲嘢好叻嘅。嗱，今次因为 冯伟华， 冯伟华退选咧，就带出好多对教协一啲指责啊， 系， 同埋一啲睇法，同埋一啲阴谋论咧。我希望都俾个机会你，或者但我都要质询下你啊。啊，即系我哋都问下你，喂，你究竟有冇谂到，原来教协突然间有咁多人有负面嘅睇法？呢、這个你觉得你自己有冇责任咧？ 如果任何人对我哋嘅组织有批评，咁组织里面嘅人，咁当然包括我啦，梗係有责任啦。因为你作为一个组织，如果人哋对你有咁大嘅期望，你未必做得到，咁呢个係一件即係、你要检讨嘅事情啦。 嗱，咁主要嘅原因其中就係一个因为民主党嘅关系啦，嗰、那个五区公投啊，政制改革啊，另外一个 呢，咁呢个呢就可能係观点真係唔同啦。咁、即係即使我点样都好啦，你都唔需要我重复观点。 唔需要唔需要啊，即係我即係话俾你听嗰个 perception 啊、即係我哋讲感觉啦，同埋就算有啲教师 呢。另一个问题啦，大班，因为事实上即係自从五区公投之后，即係民主派嗰个分化好剧烈嘅。咁当教协会选择咗某一种立场，咁喺民主派里面固然係会即係受到一方嘅批评。 嗱、张文哥话我哋就嚟报新闻啦。嗱、不如问你一个问题先、okay. 因为有个网友问啦，即係我冇问到叶建源系咪新力量网。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中美人权对话结束，美国助理国务卿波斯纳在会后表示，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恶化，又认为北京政府应该容纳不同意见。波斯纳指出，很多中国人因为未能够向政府表达不同意见，越来越感到受挫折。他说美方认为中国已经在经济方面取得进展，现在是时候开放空间，容许民众表达不同意见。不过波斯纳拒绝透露中方代表的回应。新华社就报道，中方代表在会上讲解了内地近期在立法、司法和民生方面的举措和进展，希望美方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国的政治和司法制度，全面客观和公正地看待中国的人权状况。近期经常陪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出席公开活动的神秘女子身份终于揭中。北韩的官方传媒报道，这名神秘女子叫李雪主，是金正恩的太太。北韩官方电视台在星期三晚上的新闻报道，领袖金正恩出席了首都举办的一个游乐场员工仪式，里面有多张相，在金正恩旁边都有一名穿着红色外套黑色裙的女子。朝中社用了金正恩元帅携同夫人李雪主出席活动字眼去报道，是北韩官方首次证实金正恩结了婚。南韩统一部亦都确认了李雪主的身份。据悉，北韩的第一夫人李雪主是在金日成综合大学毕业，是一名歌手，曾经多次在文艺晚会中亮相演出。港股开市无奈，走势向下，恒生指数最新是跌紧16点，报18861点，国企指数就跌19点，做紧9199点。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有零散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雨势逐渐减弱。现在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9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的9:32，呢分钟继续有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一个坏车报告提翻大家，咁啊屯门公路入翻屯门方向，近呢个深井慢线啊，有部就坏车跪埋一边噶，龙尾喺后边嘅丁九交汇处。另外新田公路向元朗方向，近呢个锦绣花园慢线啊，咁有宗交通意外噶吓，车龙去到边咧，排翻后边嘅加州花园，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察叔叔指示啦，唔该。好，走翻出嚟市区。睇睇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咧，现时就新鸿基中心啦。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啊，北角码头咁远噶。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噶。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仍然枕住喺中山纪念公园啊，冇乜点喐过噶。好，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海排翻嚟红磡警署，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去到果栏噶。咁啊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就芜湖街。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哇，怎乜声咧？就去到呢个管道出口位啊，暂时要间封添啦吓。咁另外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咁至于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排翻去欣怡花园嘅。咁新界区两条隧道，狮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都系收费广场开始车多啦。嗱，阿通咧就强调啦，我就冇功能组别教育界一票啊，咁其他界别都冇，同大多数市民一样啦，都系得地方选区一票嘅啫。喂，咁样点样拣候选人好咧？嗱，好似赛马咁啦，最紧要睇下嗰啲往绩系边个马房嘅啊，未来走势又系点啊？仲有啊，今个星期日佢会唔会参加游行咧，都好紧要噶。咁系真心真意啊，定系去博影张相咧？大家都要。分清楚啦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欧美市场疲弱，出口受拖累。香港公司点样可以逆境自强呢？由7月23日开始，一连5个星期一，潘碧云请嚟贸发局专家教中小企利用崭新嘅推广渠道，有效运用资源，突围而出。记得收听星期一下昼4点到5点 ，DBC 三台数码大钱台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数码声音广播服务已经推出。四家广播机构会分阶段提供总共18条频道，电台节目选择会更多元化，你只需要合适的数码收音机或接收器就可以收听。数码声音广播不单止音质更佳，接收更稳定，还提供图像文字资讯，你都来体验一下耳目一新的电台广播服务吧。数码声音广播，听得清，看得见，选择多。 爸爸妈妈齐来叫停国民教育，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公开联署声明撮要。 我们是一群关心孩子教育的家长，国民教育去年来势汹汹，我们最初隔岸观火，相信香港政府不会太过分，相信教师组织会撑住，相信老师能够坚守防线，我们都相信在屋企亲受口述历史和生活经验，能够对抗指鹿为马的洪流。我们不反对孩子认识中国，但是教育局颁布德育及国民教育课课程指引中的国民教育概念偏颇、倒退和落后，令我们感到担忧和愤怒。 家长关注组提出立即叫停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试行计划，重新作全面咨询，引入更能够同世界接轨的公民教育内容，着重培训学生的批判思考能力，强烈谴责教育局浪费公帑资助出版偏颇错误的教学手册，亦都要求教育局交代资助账目。 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将会在嚟紧的星期日7月29日举行全民行动反对洗脑的大游行，时间是7月29日下午3点正， 集合地点在维园足球场，游行目的地是金钟政府总部。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7，电话旁边咧，我哋仍然有阿张文光嘅。早晨，张文光。 早晨， 喂，正话就讲，即系我哋讲啲感觉啫，你就唔需要再解释噶啦。即系我就解释到话，点解啲人突然间对教协咁多意见咧？其中一个就所谓民主党效应啦，那个效应就两样嘢嘅，一个五区公投，一个就政制改革。咁另外一样嘢咧，就因为过去，因为过去咧教协咧。啊！我哋对佢有个期望嘅，因为喺过去咁多年咧，教协系企到最前嘅喺社会运动啊、推动民主啊啊呢一方面咧，差唔多系龙头大哥。咁、但问题去到今时今日咧，开始啲人觉得咧喺你嘅领导之下咧，好似系退咗一步，退缩咗啊，或者企得后咗，或者比较低调咗啦。尤其是今次国民教育咧。由一班中学生去主导，而教协作为代表教师嘅组织咧，反而咧系后知后觉啊，甚至乎好有次俾人摆，即系逼你上桥咁。咁你呢样嘢你点解释咧吓？ 我唔同意你呢个说法。 我知道你唔同意，咁我哋俾你解释嘅啫。 系咯，我而家解俾你听啦。即系因为咧，事实上咧，即系喺国民教育嘅问题上边咧，教协会喺旧年已经系全力关心。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是做了一个呢是很清楚的教师你反不反对国民教育的一个问卷。咁当时呢，这个问卷是广泛地被引用，就是有70%教师是反对，支持的是10%+，其他的就没有意见。咁70%反对的时候呢，这个对于教育局呢是很大的压力。咁他就想缓兵之计啦。本来国民教育是今年9月已经在中小学全面推行的。现在呢就即是所谓一个让步方案呢，就是3年后先推行，中学就是4年后啦咁样。咁但是我哋都继续反对喎。咁如果好坦白，如果冇去年教协会同埋去年嘅即我哋喺立法会各种可能嘅渠道，我哋游行都唔止试过一次。签名运动又做过。咁佢唔会系压后，咁当然唔系压后，唔系我个目的啦，我系想即系撤回啦。咁但系起码即系佢系争取到一个即系时间，系继续去集结社会力量。咁所以喺呢点上边咧，如果你上我哋嘅网页睇睇我哋旧年做嘅工作嘅日程表咧，肯定唔系咁。 咁啊，何俊仁，何俊仁有个动议辩论添，嗱呢个我哋知嘅。但系个问题讲呢个运动突然间就俾班学生仔咧。走咗出嚟带领咗个运动咧，有人就会觉得咁佢教协行咗去边啊？呢个就系一个感觉嚟嘅，你明唔明啊？ 嗱，如果你讲咧话唔去围唔黑健，教协会系的确冇发动嘅。 咁但系发动729嘅上街都唔系你哋发动啊？ 729梗系有啦，729我哋系反起团体嚟嘅， 系嗰班家长噶嘛。 729系有三个反起团体嘅， 一个就教协。 我嗰阵时我未系会长，我今日先系处理会长。即系我知道就有三个法律团体嘅，一个就系教协，一个就是学民思潮，一个就系嗰班家长，佢哋开会都喺教协开嘅。 嗯， 开会都喺教协开，我嗰日开见佢哋喺我哋嗰度开会，所有记者招待会都喺教协开嘅，我见到。 系即系继续支援嘅嗰啲嘢。嗯， 嗱，仲有我哋而家咧就的确嘅，我哋老师咧就系、是、大约7月底到到8月10日咧。就是他唯一的暑假，现在已经缩短到得10多日了。咁有人的确是不会在香港的。我们现在我们过去教协会呢，如果组织老师呢，他是直接寄教协报去学校那里，然后代表就派给老师。但是现在呢，学校根本是放暑假这10多日呢，即是门都不开，即报纸也都不会有人派。咁我们怎样去发动教师呢？我讲讲。我们每一个教师只要我有他手机，我哋全部发短信。第二，只要我哋有佢电邮，全部发电邮。今日你都会见到喺明报，我哋有个广告啦，拒绝洗脑，撤回国民教育科，呼吁所有人都要去上街。 我谂啊，张文哥啊，我哋 公道自在人心嘅。我諗最緊要，我諗你哋都要，你都要檢討下㗎啦。我諗同新會長將來你又好，葉建源又好啦，葉建源又好，我話將來嘅新會長啊，真係要檢討下教協嗰個角色嘅，因為喺社會上呢，大家對教協係有期望。 我又想講下呢個問題啦，即係好多時候呢，即係點解教協會而家發動同過去發動呢係有分別嘅，亦都同民主派呢唔同嘅分化係好有關係。如果過去教協會發到一樣嘢呢，佢會信心滿滿，即係所有民主派大家一齊嚟，即係一條心做。但而家呢難呀，你發到一樣嘢啊，你又有佢嘅左翼，又有佢右翼，即係有各種嘅唔同嘅即係衝擊。有時教協會都會諗，死啦，如果我發動一件事，如果啱啱啲左翼又唔滿意又嚟衝擊下，右翼唔滿意又嚟拉下，我哋都難。我唔係一個政黨喎，我是一个教师的组织来的，即所以变成我们很多时候 呢，即是你意思就 是 大家对你们没有太多期望。 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如果民主派能够和而不同，就差很远。 我想在选举之后呢，大家都要做些事的了，好不好？ 是啦。 好啦，好啦，多谢你了，张文光啊。我们现在电话呢就会去找回叶建源的，其实就主要因为呢佢系一个叫做新力量网络嘅组织，啊，一个论证团体嘅理事嚟嘅。而呢个新网络力量咧，就俾人睇咧，就系一个和谐咗同埋一个建制派嘅组织嚟嘅。嗱，佢理事有咩人咧？吕大乐啦、陈和顺啦、方志恒啦、陈志杰啦、张汉德啦、叶建文啦、冯可立啦、冯伟光啊，呢个巴闭啦。冯伟光俾民主党踢咗出党之后呢，如果大家琴日有睇个专栏，吓死你啊！以为佢变咗刘乃强，佢一人一票呢，唔系 万应万灵啊， 万应万灵嘅呢啲咁嘅嘢，佢都可以写得出嘅。今时今日，咁仲有一位何伟立啦、阿罗长国啦、李立行啦，而叶建源咧就其中一位理事嚟嘅。咁我就想问下佢咧，如果选咗做立法会，或者出嚟选啦，准备又准备做教协嘅会长啦，因为佢哋咧有个传统嘅，佢哋嘅立法会议员咧就系教协嘅会长嚟嘅 领导啊， 佢会唔会退出呢个新力量网络咧？即系我哋咧就要追问佢嘅。咁另外咧，我哋又揾翻劳工处啊，揾咗劳工处负责嘅官员咧，问一问琴日 Sogo 喺八号风球。一个半钟头之内翻工， 迟到一分钟就 扣 1000蚊。 唔系你公道啲，一个半钟头之后嘅一分钟，就会扣咗勤工奖。而咧嗰个数目咧都几可观嘅，就去到成千银嘅。即系平时辛辛苦苦唔迟到、唔请假、唔成，积积埋埋嗰啲咧，你只要打风之后迟咗个分钟咧，就冇晒噶啦。嗱，咁而家劳工处嘅助理处长许伯坤咧，就喺电话旁边嘅，早晨啊，许处长。 系， 早晨，早晨，早晨。 喂，我谂你睇到报纸噶啦，我唔使我哋讲啦，听众都好熟悉噶啦，就关于呢个一个半钟头之后嘅一分钟就扣1000蚊呢样嘢咧，其实好多人就质疑合唔合法咧咁。 系嗱，如果讲个我唔评论个别嘅个案啦，因为我哋即系就住报道嗰个个案，啲系向双方就 系有间叫做大班百货公司， 系 而家未开嘅，而家未开嘅，唔使担心，唔系饼铺啊，大班百货。 好，请阿许生 咁咧就嗱，根据法例嚟讲咧，就系法例有个好明确嘅讲明嘅，就系扣薪系要有一定嘅规定嘅。就话即系讲得好清楚噶啦，就系话如果佢人工咧系按时计嘅，即系按时计，即系无论你月薪好、日薪好、时薪好啦，如果按时计嘅话咧，你就减扣佢人工嘅话咧，如果因为缺勤扣人工咧，只可以因为佢缺勤缺咗几多时间，就按比例扣翻。即系举个例，佢缺勤缺咗五分钟啊，迟到咗五分钟，你就只能够扣佢五分钟嘅人工 啦， 系啦。 但佢而家唔系扣噶嘛，佢而家系扣呢个 勤 工奖 啊。 如果 bonus 就唔系人工嚟噶嘛， 系如果其他嘅奖金啊或者佣金啊嗰啲咧，嗰、那个究竟佢个计算个方法系点样样咧？咁就要按个别嗰、那个雇佣条款。 嗱，呢间大班百货就好简单嘅啫，即系以前平时咧个勤工奖嘅，即系唔迟到唔请假就有个 bonus 噶啦。咁呢啲如果佢因为咁样而迟到，我扣咗佢，咁我就 阿林毓华而家投诉啊，咁啱唔啱咧？又 我哋都会咁讲咧，就系话扣人工，即系 我冇扣佢底薪啦。阿林毓华每日300蚊，不过勤工奖咧，我就扣佢噶啦。 我哋都出咗个台风暴雨嘅工作守则。咁咧，我哋就都會呼籲咧，僱主就係喺特別情特殊情況，例如打風啊、落雨呢啲咁嘅情況咧，即係唔係個僱員自己想係遲到嘅啊？因為可能個交通情況咁樣咧，僱主應該特別體諒咧。其實設立呢一類咁樣嘅獎金咧，僱主其實都係希望提高個僱員嘅士氣嘅啫。如果反而如果你提為咗就係做一個咁嘅獎金而损害咗雇员士气咧，其实系得不偿失啦。 但系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啦，长话短说啦，即系喺现行嘅劳工法例嗰方面咧，如果我呢、這个无良雇主大班咧喺大班百货公司搞埋啲咁嘅嘢咧，就即系其实都奈唔何噶，你哋系嘛？于法嚟讲啊， 要睇个实际嘅条款啦， 系嘛？即系如果系勤工奖咯，就系 bonus 啦，而家讲明系 bonus 啦。 咁就不过我头先咁讲咧，而家劳工市场其实非常之紧张嘅，即系雇主其实都系谂紧 即系你即系要发财立品咁讲啫，得我明噶啦，得噶啦，我照扣阿林一华噶啦，我 冇我呼吁雇主就 我净系惊你嘅啫，你话唔拉我咧，我就好安乐噶啦，林一华就扣1000啦，唔该。好啦，咁即系我都明白你讲嘅，即系法例就系有就保障咗喺工资嗰部分。但系关于呢啲 bonus 咧，勤工奖咧，即系你啲老板俾伙计都系想鼓励士气嘅。如果喺呢咁嘅情况之下，扣人嘅人工，呢啲伙计梗系唔中意啊，唔开心啦。亦都有个劳工市场嘅供求问题。咁再加埋，其实仲有一样嘢你冇讲，就是、公共形象嘅，系嘛？即系最紧要发财立品啦。即系希望啲雇主对啲雇员好啲啦，就系咁讲啦，系咪？ 系。 好啦，多谢电话。林毓华你照扣噶啦，唔使讲噶你。 根据呢个雇佣条例啊，头先许生都冇讲嘅，佣金啊、勤工奖啊、交通津贴啊，都系工资一部分嚟噶。 唔系噶，佢嗰度佢总之佢因为佢唔系佢话你迟到咧，即系佢取消你嘅勤工奖，咁你落去唔何噶，你唔使睇呢啲嘢啦。 唔系咁啊，按比例咯，如果按翻 冇呢样嘢噶，林毓华。处长讲得好清楚啦，你揸住张报纸，你真系信报纸？信报纸会死噶？ 唔系佢引述嗰个雇佣条例啊嘛？ 引述咁啊，你报纸写出嚟啊嘛？林毓华即系等于你讲嘅嘢一样啫嘛？有时你都唔系实啱噶嘛，大佬啊，你信记者？记者而家乱写嘢噶嘛，大佬啊，佢话而家 DBC 有6个音乐台，你信唔信啦？你信唔信啦？你又 系有6个台播紧音乐噶？ 咁就7个台播紧音乐，6个台播紧音乐。废话呢啲咪真系屁话啦！呢啲咁嘅呢咁嘅一周刊呢咁嘅陈建佳啲咁嘅人，唉，即系我成日都同呢啲咁嘅记者讲，轻本佳人奈何作贼，系咪？做新闻有新闻嘅原则，你唔中意大班就唔中意佢嘅事咯。你都要根据事实，即系我哋永远教人都系客观嘅事实作出主观嘅评论。你可以话我哋立立乱，但你唔可以话我有6个音乐台咁啊，大佬啊，立立乱啊，冇人立立乱得个，而家一传媒啊，冇人立立乱得个《爽报》同《苹果日报》，你睇个总编辑日写嗰篇嘢就知噶啦。立立乱有咩问题？有立立乱又关你人咩事啊？而家我哋呢个收费电台嚟噶嘛，我哋啲老细全部都系我哋啲听众。嗱，讲翻呢个冯伟华呢单嘢咧，就因为牵涉到一啲阴谋论嘅，好多人就关心。即系呢一个教协呢、这个席位，呢、这个即系民主派喺呢个功能组别嘅席位咧，会唔会俾人和谐咗？嗱，呢个就我哋关心嘅嘅焦点嚟嘅啫。就老实讲，大部分人都唔系教师都系得个得10万-8万人去投票，即系有资格投票都唔关我哋事嘅。老实讲，不过问题咧就牵涉到咧。民主派喺立法会，尤其是喺功能组别嘅议席，嗱呢样嘢咧就牵一发而动全身，呢样嘢就好重要嘅呢样嘢。咁我哋揾到边个未啊？叶建源未啊？佢唔系唔听，唔好话唔听电话先啦。佢可能 通 或者去咗第二个电台咧，系嘛？有冇听啊？跟商台系咪喺商台讲紧嘢啊？讲翻呢个礼拜五嘅游行嗱。呢、这个谭慧珠礼拜日嘅游行，谭慧珠我哋听下谭慧珠开声，我就好鬼开心嘅，因为一开声咧，就起码多1万人上街嘅。第一，佢就话咧， 六四李旺洋甚至乎毒奶啊啊啲咩嘢咧都同一国两制冇关系，一本书就唔足以洗脑嘅，我都系嗰句噶啦，买锅粥翻嚟滴一滴砒霜落去，叫你谭慧珠食鬼咗佢咯，啊，睇下你够唔够胆食啦。 推行国民教育呢，我相信所有任何国家或者地区的政府呢都有这个责任的，应该是我们接受教育的一部分。至于材料方面呢，我相信个光谱是很阔的，李旺洋和六四呢照计和我们一国两制呢是没什么拉上关系的。 那毒奶粉那些有同一国制？ 我想你要明白，即是如果国内的生活情况啊、民生情况啊，在一个教育的内容里面呢是未必一定要包括。 9:53 好啊，即是这个谭慧珠啊、罗范招芬啊、吹水扫我啊，呢啲人出嚟讲多啲嘢咧，啊就自自然然咧，啊就多人咧会喺今个星期日7月29号上街。嗱、组织游行嘅就话咧，大家最好着白衫，啊即系着素色嘅衫，但系最好着白衫，因为白衫咧 冇咁 晒啊，大家着白衫最好啦。 明报社评的标题是教育局讲一套做一套，重建信任才可以再推国民教育科。内文说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备受质疑，而教育局已经陷入信任危机了。局长吴克俭等官员将推行国教科的目的描绘得很崇高，声称可以透过鼓励学生独立多角度思考，明辨是非和情理兼备的价值判断力，又建立个人的抱负和理想，对家庭、社群、国家与世界做出承担及贡献。但是教育局言行不一，从已知的事实，国民教育科暴露了灌输式洗脑教育的尾巴，扭曲学生的国家观念，旨在培养认同中国现政权的顺民。政府资助国民教育服务中心编制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3月出版，6月就发给学校，其中一定是有公权力，即是教育局居中起到作用，学校才会收取手册作新学年教学之用。政府和这份手册的关系可以说是甚为诡异。至于国教科效果评估，教育局主导的问卷内容偏颇，则重要学生对国家的态度表态，这样实际上就是要搞学校过关人人过关。因为在无形压力之下，有些学校呢，一些小学已经定出明确目标和要求，要在外国表现上从后赶上。学校之内出现外国表现人人过关的气氛的话，学生就要为求外国表现过关，就或者会出现作假的情形，迫使学生要讲大话，在校方和学生之间、同学之间会衍生压迫和互相监察的人吃人局面，这样的评估可以用邪恶来到形容。至目前为止，吴克俭等官员都未能够就手册和爱国评核问题上面提出完整可信的解释，他们口口声声说要为学生好，实际上在这里参与洗脑制造信民，这样的教育局是难以令香港人安心和放心给他们去信任他们做事的。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梁振英政府必须要作出政治判断，采取适当的做法，才有望可以纾解家长疑虑和妥善推行国教科。押后亦都符合教育局甚至是梁振英政府的利益，因为若果政府霸王硬上弓，在目前情况之下强推国教科，那就会促使到主流诉求全面否定国民教育，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性。 另外，明报李先知闻风不动就说，最近这个星期教育界风雨特别多，好像打十号风球一样，在朝的新任局长吴克俭凳都未坐暖，已经面对铺天盖地的压力，要他撤回国民教育科。星期日的全民行动反洗脑，729大游行 从目前网上召集的势头看来，人数相信会过万，家长关注组织、学生组织、教师工会等都会全力发动，游行人数可能会仲更加多，这样形成一股巨大的政治压力，在未来个几月的立法会竞选期内，每个选区的每个参选人都会被逼要求表态，是不是赞成撤回国民教育科再咨询。就算是亲建制派政党好像民建联、工联会等等，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为了保住议席，可能亦会同意押后开展国民教育科，教育局随时陷入四面楚歌、无人声援的境地。据了解，教育局内部亦都知道形势险峻，他们正研究必要时作一些让步，以缓和外界的反对情绪。其中一个方案是将三年的开展期延长至四年，变相将全面推行时间押后一年。这个让步如果在较早阶段抛出，或者会有降温的作用，但是如今要求撤回国民教育科的社会运动已经好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延长一年开展期恐怕不足以平息风波。 唉，一句讲晒，停咗佢。 嗯， 啊，梁振英就一天都光晒。啊，你冇得唔停嘅呢、這个时候。 咁啊，坚持做乜咧？佢哋啊，又系出翻嚟啦，学校自己决定啦，系嘛？ 呢个就系话，因为梁振英嘅四大任务之一啦嘛。 哦。 啊，即系佢选举嘅时候已经传咗出嚟。啊，佢应承咗阿爷，接咗张单。其中国民仔女教育呢、這个香港式文化大革命咧，系其中一张啊开咗个单嚟咁啊，冇得唔做噶，啊到你唔做噶，咁但系问题而家啊，所以点解要喺礼拜日啊7月29号，大家一齐上街啊，扶贫援友啊，携咩 啊，一家大细啊， 携老扶幼啊，扶老携幼啊，都要。啊！上街噶啦，冇得倾噶啦。嗱，如果一万人就唔收货噶啦， 一万家庭啦， 五万我都唔收货、啊，一万家庭三万人嘅啫、啊。当你加埋啊，上一代得五万 啊， 啊喂，唔够噶， 唔够， 你冇得十万人咧、okay ，啊上街咧系冇咗个势。 咁要我谭慧珠啊，佢出嚟讲多啲嘢得啦 吓。仲有个问题 啊， 你有十万人嗰时候，钟庭耀就话、嗯、警方就话俾你听， 有三千就有啦。 警方就话两万、 啊、 最多高峰期嗱，你俾我讲啦，高峰期喺维园嗱，如果你有十万嘅话， 啊 嘅、啊、人咧就有二万，钟、啊、庭耀就话二万五咯，咁啊就咁嘅啫。所以你冇十万人咧，你就分分钟话你得几千有嘅啫。嗱、啊，今日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10点。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点上 HKAirlines.com 订飞吧。